广东和云南分别有两宗，天津、上海和陕西各有一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95,510人确诊，4,636人死亡，85,500多人康复出院。埃及的客运列车出轨事故增至最少11人死亡，98人受伤。总统塞西责成四个部门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检察部门话已经对列车司机、司机助手同埋8名官员展开调查。卫生部话已经派出60部救护车前往救援，将伤者送院。事发喺当地星期日，当局指出事列车由首都开罗驶往北部城市曼苏拉，途中突然有4节车厢出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10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06点，升234点，成交金额3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9点，升2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4.5。腾讯最新是635元，升3元；阿里巴巴232.6，跌3元；吉利汽车23.15，升3元；药明生物107.2，升2.2；美团295元，升4.8；盈富基金29.46，升2.2；小米集团26.25，升2毫；比亚迪股份182.5，升6.3；长城汽车26.25，升1.75；信义光能13.92，升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1，英镑10.741，瑞士法郎8.437，澳元6.005。加元6.209，新西兰元5.547，欧元9.287，每百日元对港元7.1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0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743点，升60点。港金现价报16,52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21美元，卖出1,77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对出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一边嘅龙尾就喺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另外咧嘅龙尾就喺亚皆老街近住科发道啊。重复多次。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另外亚皆老街出观塘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科发道。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仍然影响到一带挤塞噶，咁包括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嗰段咧就挤塞啦。咁另外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弥敦道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圣德纳萨医院对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翻去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 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車龍在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油麗村。路面情況在九龍龍翔道去觀塘擠塞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我哋暂时都系建议咧，第二针咧其实都系用翻同一只嘅疫苗去接种。至於你話隔一年之後可唔可以用第二款嘅疫苗呢，其實就可以嘅。隨住時間過去呢，你身體裡面嘅抗體就會下跌，咁所以亦都可能呢到一年嘅時間呢亦都係需要再接種嗰個疫苗。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係薛家燕啊，人生總會遇到艱難嘅時刻，如果你而家面對緊家庭衝突、債務、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正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嘅喎。 菜。 哎，冇咗一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嗱，估你唔到嘅组合啊吓，先嚟早晨桂花田，再嚟早晨啊蔡敬文， 早晨啊， 早晨啊两位， 两咩位讲名先得噶嘛， 冇啲规矩啊， 入柴房啊，两间再， 我讲先，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蔡敬文，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 系咯，你要俾大奶奶讲我先噶嘛，你啲真系后入门嘅真系， 系啊，佢头先煎咗一下陈皮啊， 系啊，都话柴房到门等紧你啦，嗱。啲听众咧可能又话：咦，点解今日个组合又变咗咁嘅？嗱，曾志豪你又翻贵咗嚟啦，但系程振鹏佢又大鹏展翅飞咗去， 摆明系避你啦。 系啊，冇错。 系啊，呢个礼拜你同阿鹏仔系冇会唔会有机会见面？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贴错门神啊。 系啊，啱啊。 但系佢预告咗噶啦。 系啊，上星期五预告咗自己风流快活啦。 系啊，佢讲咗佢风流几耐未啊？ 风流三日咯。 嗱，咁你明啦？佢有咁 快活两晚咯。 佢有咁耐风流。就你有咁耐咧，就頂更。 你唔好咁講， 頂更啊！ 自己高興啊！ 係啊，啊唔係佢有咁耐風流，你就有咁耐冇得懶惰啦。 唔 係 啦， 要翻嚟 咧就俾麻雀蟲咬我，俾啲開咪蟲嚼嘛。 好啊好啊，但我哋一翻到嚟咧就有守神喎。係我哋有守神咧。 甩咗啲咩翻嚟啊？ 甩咗啲哇！桂花田，我真係好懷疑，究竟你呢個禮拜六日咧，你做咗啲咩啊？ 做咩 啊？你係咪去咗 滿足買細蚊仔嘅嘢嘅願望啊？ 你一係就去咗黃大仙，人哋高人指點你要做啲嘢；一係就去咗，一係就去咗教堂度咧，教堂同佢講話你要奉獻。系啦，是但咗一样嘅，系啦。如果唔系系咩咧？ 冇啊，即系行过，咪星期六日一个人去行下街啊，即系享受一个下昼。 佢话一个人， 唔系佢喺我 一个人行街 ，Come on， 唔、 okay. 好觉得冇人陪就系一件唔好事先得噶。唔系，我最中意就一个人行街。 对我哋嚟讲，一个人系正常，但你唔系嘛。 No， 有啲嘢咧情况咧，我一个人系唔正常嘅，但有啲嘢系好正常得过 咁正常嗰啲系咪啊？讲嚟听下，即系间定夜间啊， 一定要多人啦吓。咁但系我即系都几享受自己一个人行街，因为好多都冇行过街买个衫啊。咁啊，跟住于是乎就行嘅时候，咦？哇！有好嘢喎，咁有好嘢，哇！唉，即系如果有我两个细路仲细嘅话咧，我都一定咧纳晒佢所有嘅衫裤鞋袜嘅。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啊？ 咁咧， 你哋听到都 feel 唔到啊！ 翻到吹风， 系啦，我哋嘅礼物声啊， 系啊， 啪声啊。 结果咧就啊，唔系，我两个拍档吓，嗰两个细路咧都真系依然仲细。咁啊，望学嘅 size 又系啱嘅，咁我真系忍唔住手咧，系啦，因为咧就好耐都冇买过衫仔俾大家啦。 同埋咧，阿田应该好耐冇买过咁细件衫。 系啦，系啦，一来满足自己买$4嘅欲望，二来又可以即系馈赠我哋呢两个好朋友啊。 哦，原来佢系谂住咧满足嗰一下嘅欲望啊。 系啊。 当佢拣衫嘅时候咧，嗰、那个售货员仲讲话。太太啊，买俾个仔啊！哎呀，真系睇唔出你咁年轻啊！ 有三个啊，唔系即系 唔系啊？定系啲人会话，咦，买俾个孙啊？ 系啊，咩都好啦。 如果我系阿田嘅，我好开心啊！咁后生做婆婆， 我都系咁话，真系。 但最惨佢真系要做婆婆啊嘛！ 然后又做婆婆， 再埋先，再埋先，有次序嘅， 哎呀，好传统啊！ 好叻啊！唔系，我觉得最叻系咩？佢其实买一啲小朋友衫咧，俾我同阿蔡敬文啦。 系啊，因为你两个都系得个。嗰啲 size 都系得几岁人仔啦，但 系 我都好叻啊！头先我望住 size 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哇！你又会买得到一个差唔多啱个 number 嘅？我印象中都系我老婆嚟讲，系啊，咩103啊、101都系呢啲 number。 阿妈好厉害嘅，望一望你骨架唔使甩都知啊！ 系因为我就系冇见过豆豆嘅真人嘅，不过所以我先都 WhatsApp 过问啦。 小二系豆豆啊，叫 系啊，咁我有见你见过你嘅两个仔啦嘛？ 系啊，即系劲过我自己买，我买都错应该会啊。 你冇见过我仔咩？原来 好似冇。 有我哋喺片段度成日见到你咯， 系喺片啦，或者喺。电视系咪即系嗰个荧光荧光幕上见到佢？ 我哋每次见到蔡敬文手机嘅片段咧，都会有个错觉，就系、是、哎呀惨啊！佢成日都系姐姐凑嘅，啊唔系好睇真啲啊，敬文嚟嘅。Hello， 早晨。 嗱，你 而家禁飞啊，听日开始你咪又低我啊？ 系啊系啊，禁飞啊！禁飞咧系禁边个飞啊？系禁飞个飞啊？定系 禁飞蓉姐姐个飞咧咁样？ 一间俾你慢慢下嘛。我哋先多谢咗桂花田咧，真系太感动啦， 真 系。 多谢桂妈妈。 我哋使唔使都咁样回赠俾佢噶？ 我可以啊， 但我哋要回赠， 但我唔知道落个码喎， 唔系买呢啲噶啦，你买翻啲佢自己好少买嗰啲，阿华又唔得闲帮佢买喎。 哦，例如咧， 染发剂咯。 我以为你讲钻石啊， 我钻石买咗啦，人哋 系咩？ 你望下望下，左右耳窿，你睇下，你睇左右耳窿， 吸住咗， 吸住咗， 我一阵装啊。 多谢桂花田啊， 客气啊，一家人啊嘛。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万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山海。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愿望就是共度夜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明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止， 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志，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纷纷盛事。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事。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有到多位嘅爱变了这世界衬衣啊！我哋多谢晒咧，桂芬田姨姨咧送俾我哋小朋友啲衬衣。 系啊，乖啦乖啦。 系啊，你有呢啲衫咧，就有人帮你买好，快啲着啦。如果唔系咧，以后你应该冇机会咧，自己可以出街买衫噶啦。你要抬手楞脚带住几个细路。 哦， 系啊。 做咩？你喺度哀叹紧自己要凑细路啊？ 我唔紧要啊，我一早就已经适应咗呢一个咧，即系咁飞的日子啦。 唔系冇姐姐的日子， 咪就咁飞咯，系啊， 巴闭。 唔系，但系嗱，迟早都要面对噶啦。咁而家佢用咗个好劲嘅名啊，叫熔断机制啊。 系啊，犀利啊， 熔断机制。 即系我哋上次 做咩咧？ 点样 熔断法咧？ 系啦，上次听熔断咧，都系讲嗰啲银行啊，或者系讲紧嗰啲即系财政 啊。 系啦，就有熔断啦。啊，而家劲啊真系啊，航空都有禁飞。 系， 亦都有呢个熔断，就系、是、话如果当地咧，即系有呢个严重嗰啲即系疾控嘅问题咧，哦唔俾飞啦，即时停咗啦。 其实英国已经系禁飞咗好耐，直到而家都未飞得翻嚟嘅。 冇错冇错。 仲有巴西都系嘅，咁而家增加咗多几个国家啦，已经。 系啊，有 印 度、 巴基斯坦，同埋呢个菲律宾。 其实最紧要就系第三个国家。 系啦， 系啦， 菲律宾。 即系老老实实，你话印度同埋即系之前话巴基斯坦咧。算啦，即系虽然都系一啲旅游地区，但系菲律宾姐姐、菲律宾国家，咁点算好咧？ 阿劳福局局长咧，阿罗志光罗局长都话，佢话呢个菲律宾疫情严峻啊，估计咧即系呢次禁飞咧，可能有啊好多嘅雇主雇佣咧都受影响。 系啊， 你有冇得用第一人生嘅角度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而家最新嘅情况啊？我哋特约记者而家交俾即系蔡敬飞，系唔该。 我而家咧，其实咧已经由去年嘅十月咧，等到现在差不多个三，即系几多个月啊？十月尾， 半年啦， 十一、十二、一、 而家都差唔多四月尾啦。 四六个月 系半年咯， 我觉得呢六个月嘅光阴系过咗六年。 唔系你做过啲咩？喺呢半年里面你嘅程序系做咗啲咩？ 我嘅程序系要动员晒屋企所有大大细细嘅屋企人， 系 轮流去照顾个小朋友。如果唔系，我系翻唔到工。 唔系，我先讲咗你申请嗰个程序啊， 序 即系你做紧啲乜嘢啊？究竟呢半年？ 嗱，其实都系同一般去搵外佣姐姐一样嘅。嗱，除有两条出路啦，一系你就 系 搵 本地 预约，甚至乎可能。佢唔辭職啦，唔做呢、這個 跳槽啦， 跳槽啦， 係啦 嘅姐姐啦，呢個係第一個 choice 啦。咁第二個 choice 就係、是你個 原底嗰個姐姐肯續約，咁啊留低，咁啊入境處咧就會容許佢喺一個期限裏邊 extend， 你只要做咗手續就得啦，即係佢留喺香港，佢唔翻住去都得，因為嗰邊疫情好嚴重。 第三個就直情喺菲律賓再申請啦， 係啦。咁因為由於咧本地譬如原約甚至乎佢跳槽嘅姐姐，佢未必揀你，係即係佢未必人哋。 你有冇試過啊？ 有， 我哋想睇下你究竟即系食咗几多柠檬啊？系啊， 柠檬我冇食嘅，只不过系自己真系唔啱眼缘啊。有时，因为咧，其实而家啲 agents 咧都几方便嘅，佢会譬如系本地嘅姐姐，佢可以约到你嚟一个视像嘅倾谈，佢都会帮你安排。咁你就真系可以同佢倾几句。咁有时真系唔合眼缘，唔关人哋做得好唔好事嘅，自己唔啱。即系譬如如果 系咪人哋见到你以为已经有一个啊？ 咪就系啦，系咪玩啊？呢个雇主， 我好担心，我遇到有一个真系问我，问埋。你屋企唔系有靓我喺度望下我身后面，点解佢会咁谂咧？ 经文所以咧唔怪得， 可能你请唔到个原因系咪咁样啊？ 我都系咁 话，可能见到话我唔要同其他人一齐竞争， 我都唔要有两个姐姐， 我已经威达，即系摊开嚟倾噶啦，唔好咁笑我啦。 跟住咧点算啊？ 咁跟住 OK， 本地嗰啲，跟住有一个咧合眼缘咯。合眼完咯，谂住谂一晚啦，第二日冇咗啦，已经。 O、okay, K， 你知唔知好似楼盘咁四个字、哦、转瞬即逝？ 系咪嗰啲叫做咩价高者得啊？可能另一个 系咯，你有冇尝试比市价高多啲啊？ 唔关个价钱事，因为即系 agents 都会同翻我讲佢嗰个要求嘅 salary 系即系个薪金系几多，佢冇特别调高嚟卖所谓，只系我隔咗一晚， 你要主动加码啊嘛。 咁我隔咗一晚，人哋嗰个已经请咗啦、哎，你加咗码都唔得咁。 等于我见以前啲人咧，譬如话去接 call 台接的士嗰啲咧， 加十蚊加十蚊， 全部系加噶嘛。譬如可能当佢唔知工价五十咧，全部都话加十蚊加廿蚊咁样。 我就当我同佢再倾谈聘用条件啦。咁我同佢视像完，即系倾完，大家都觉得啊唔错咁。咁我谂住谂一晚都正常啊。你点知第二日已经？ 冇咗、 ，sorry， 樓盤已經轉瞬即逝啦， 跟住都揾唔翻啲本地噶啦，即 好難啦、啊，因為你原約嗰啲僱主需要工人嘅話，佢都一定盡力挽留佢，甚至乎我有聽過一啲僱主咧，我本嚟都係等緊嗰個姐姐嘅，但係佢僱主最後咧承諾佢加人工，帶埋佢移民。过去菲律宾，唔系过去新加坡去玩啦， 呢个 package 几好啊， 系咯， 带 你去咩咩乜移民啊？ 唔系我可能系印尼嘅啦， 系啦，唔知移民新加坡，总之亚洲地区嘅，咁你就冇啦，系啦，咁变咗咧，你等本地去跳槽，甚至乎原约嘅咧，其实都系个机会系比较大。 好啦，咁即系你直接喺祖国度揾翻嚟啦 ，yes， 即系喺菲律宾 姐 嘅祖国， 菲律宾 系啦。咁嗰度就不停， 慢啲都唔得啊！ 不停就 delay 啦，系嘛？佢而家， 因为嗱，佢首先咧就要申请咗入境处嘅工作签证啦，跟住又有合约啦，跟住之后再要咧人哋嘅 embassy， 即系嗰个 使 领馆 嗰啲，系系 俾出国证。系啦，而佢嗰边喺菲律宾亦都要完成一个 training。如果你嘅姐姐系未嚟过嘅话，系啦，咁因为有时啱眼缘嘅亦都真系未嚟过噶嘛，可能人哋喺第二度地方打工都唔定噶嘛。咁所以咧，就等了又等啦。而好不幸地咧，我对上一次咧，明明平安夜嗰日咧，我个新姐姐应该系嚟嘅， 我本来嚟得啦，跟住 系啊，可惜佢喺临上机24小时得出阳性结果， 系、 所以就打翻转头要佢。他們去檢疫啦，咁醫治啊， 係咁當然啦。嗰一刻我都係擔心姐姐嘅健康嘅，因為係啦，嗰、那個姐姐我都驚佢會唔會有生命危險。 咁、最後呢、這個姐姐當唔當仲係即係等候緊你個工作，定係當分咗手啦？ 分咗手， 當分咗手啦。 我真係要重新申請過啊 ！Yes， 咁我想問個費用有冇得重新再俾過啊？使唔使啊？ 我因為要佢自己同 agent， 我唔知道個 agent 係咪每一間都唔同。 唔係即係你唔使俾錢， 冇啊，咁佢都嚟唔到。 哦， 佢都履行嗰個工作， 因為之前。前有啲 agent 就話：喂，唔係，我照收喎，因為我已經幫你搞咗咁多嘢啦嘛，咁樣。 唔係，但係因為個人都未到嘛。 系 啊， 啊，都系啊。 唔系，总之佢好啦，佢而家唔使俾啦。 你咪好彩啦，真系。 但系佢唔好彩嘅地方，咪佢仲系要咁样咯。 要一等再等啊！ 我又觉得嗰个姐姐中咗惨啲。 唔系佢系惨， 因为佢唔知几耐先至可以出得院。 咁我想问啊，今次嘅影响，你姐即系再申请第二个嘅时候咧，佢系咪都系做做紧所有嘅手续，但系仲未嚟得噶 ？Sam 啊，系啊， 一样， 一样， 梗系啦，因为你手续系要做就要做噶。 嘛。 唔係啊，我知道，即係話去到咩程序啊？係咪又係林飛飛唔到，因為要禁令啊？ 總之全一個新嘅 application 就係新嘅計算。 而家咧嗱，佢估計啦，由周二起咧，菲律賓就禁飛香港14天啦。咁咧啲 agent 就話咧，估計有成千個菲傭咧，就因此咧就未能夠嚟香港嘅。咁但係冇辦法，因為而家咧，其實而家大家驚緊咧，佢唔係普通病毒啊，而家變種喎。 變種病毒株啊！ 大家記唔記得佢個變種病毒嘅編號啊？ M501記住嗰條字母啦， 我真係覺得好邪。 New York 係啦 ，New N 同 Y 啊嘛， 真係好邪啊！真 係 New York 夾住個501，係 啦，嗱老實實，如果啊根據呢、這個污名化嘅呢個罪名啊，如果你叫佢做武漢就係污名化嘅話咧，我懷疑咧嗰個牛仔褲公司咧應該走出嚟，喂可唔可以大佬啊？你唔好咁叫501啦，咁我條褲仲使賣，仲賣唔賣㗎？而家501 有啊，梗有啦， 係咯， 但人哋叫 N501Y 嘅， 唔係啊嘛，叫701我諗到呢樣啊， 大家要留意啊，新嘅熔斷機制原來喺7日內啊，五名啊以上嘅乘客確診啊並帶變種病毒株啊，嗰、那個地區嘅所有客機都會禁止抵港14日啊。 之前有啲去咗某商場。嗰啲咧都要強檢噶，唉，大家再忍忍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0:30由張曼燕報道新聞。本港社區出現新冠變種病毒個案，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估計，病人較大機會在酒店感染，認為目前檢疫酒店的措施不足夠，政府應該立即加強有關措施。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應該加快確認日前確診變種病毒男子的基因圖譜，同埋同之前在同一檢疫酒店內確診的幾名病人的基因圖譜是否相同。他又說，檢疫酒店職員每兩星期檢測一次，頻率不夠，應該增加至少每7日一檢，特別是涉事的酒店需要為職員做血清檢測。本港社區出現新冠變種病毒個案，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形容正面對內憂外患，內部的原檢盡檢出現缺口，未能達到清零已經有比較嚴重的反彈，加上輸入個案不斷增加，佔整體個案80%，當中不少帶有不同變種病毒。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首宗在本港社區確診變種病毒的男子曾經在社區逗留一段長時間，即使安排強制檢測亦未必能夠覆蓋所有他到過的地方和所有人士。他又說，很多地方的檢測樽已經派完，令居民診斷滯後，近期不少源頭不明個案由有病徵到確診相差10多日，很容易觸發更多相關個案。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抹黑國安教育，文章說，港大學生會日前發表公開信，抹黑學校推行國安教育課程是斷送院校自主。文章指出，自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以來，港大學生會一而再挑人，大肆抹黑一國兩制，在底線邊緣瘋狂試探，已經到非管不可的時候。文章指出，在出台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為香港撥雲見日之時，港大學生會仍舊賊心不死，逆勢而行，不斷傳播反動思想，妄圖蠱惑更多學生登上賊船，將高校綁上罪惡戰車，進而積蓄繼續革命的黑色能量。文章批評這批是藏匿在校園中的暴徒，文章認為需要猛藥去屙， 去除象牙塔中的岳钮，让读教师、读学生会失去全身之所，还校园以安宁，还香港以希望。又强调要正告隐藏在校园中的乱港分子，玩火者必自焚，迟早会受到法律制裁。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都是境外輸入病例。海南有4宗，廣東和雲南分別有2宗，天津、上海、陝西各有1宗，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至今有95,110人確診，4,636人死亡，85,500多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69点，升299点，成交金额5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0点，升3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40.5，升8.5。阿里巴巴233.4跌2.2，美团297.6升7.4，小米集团26.65升6毫，吉利汽车23.05，吉利最新系23.05升1.25，盈富基金29.56升3.2，药明生物108.8升3.8。港交所481.8升14.8，比亚迪股份184.5升8.3，长城汽车26.25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2，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748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6,460，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44美元，卖出1,77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蝴蝶谷。咁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景泰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排到去胜利道；旺角道去翻洗衣街挤塞，龙尾上海街。咁喺窝打，咁喺卫理道咧就有爆水管噶。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就系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 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环澳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小豪湾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口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听我指挥。Move， go go go go go， 向前冲三百米，左转，上车，转右，再转右。接近目标，准备三二一，开卡啦！ 由滋味大路跟住名厨寻找法国隐世美食，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法国味旅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俗语有讲嘅，欺山莫欺水。不过呢句说话咧，可能你听得太多咧，就净系留意咗后半段。嗱，玩水要小心啊，去泳池啊，去沙滩要小心。可能你就真系当咗第一句咧，话欺山莫欺水嘅意思系山咧就可以乱咁嚟嘅，行山咧就可以好容易好安全嘅。实情都唔系嘅。如果你要计呢一个意外频率嘅话咧，其实行山咧，佢都唔代表咧就真系咧万事大吉嘅吓。咁啊呢两日咧，我谂大家就好关心啦，就系24岁嘅即系呢一位行山嘅少女啦。咁啊失踪咗两日之后咧，石落桥，咁啊好不幸咧，就真系俾人发现咗喺呢一个飞鹅山啊，呢一个叫做鹅肚栈道嘅地方。咁啊已经系即系发现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即系昏迷啦，送院就不治嘅。咁呢一个咧就再次提醒咗大家咧。其实行山咧意外都系会好容易发生嘅，咁有一啲咧即系运动嘅杂志咧，佢直情就做咗一个咧近年啊飞鹅山嘅行山意外一览表，咁啊佢数一数咧，即系我唔够胆话佢系全部嘅意外可能都包揽啦，咁但我谂都十居其九都中咗噶啦，你数一数咧真系都几频密嘅，譬如啱啱发生啦，就系头先讲啊石落桥嘅呢个意外啦。咁之前呢可能就有三月有一个堕崖事件啦，就喺飞鹅山嘅自杀崖。咁啊又系三月喎，三月头呢又有另外一单呢都系喺飞鹅山嘅自杀崖。咁啊然后去到呢就去年嘅九月又系飞鹅山嘅自杀崖。一路数落去呢四月又有啦，再前年嘅十月啦，然后呢你几乎每一年呢都起码会有一两单嘅。咁啊无独有偶呢都比较多嘅地方呢因为佢都系数飞鹅山啦，自杀崖啦比较多嘅。咁但系呢原来飞鹅山仲有第啲地方呢都系即系要小心嘅。譬如头先讲话佢一个鹅肚栈道啦，亦都有一啲意外呢就话行到去扎山道嘅时候呢就出事咁样。咁所以呢即係我諗呢个意外表呢其实真係要提醒大家呢，你如果真係要行山嘅话呢，千祈唔好呢諗住哎条条路我都可以行得嘅。有啲山有啲路呢你係真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嘅。特别係讲緊呢今次出事嘅呢一个地方呢，咁我见到好多人就算唔識行山呢，其实都会提出一个即係关心，就係尽量都唔好一个人行山啦。嗱我明白啊，因为我啲朋友呢佢真係山友嚟㗎。佢真係会自己一个人行山㗎。而原因呢就係佢觉得即係自由度大啲啦，同埋呢有陣时你要搵人哋同你行一啲呢即係特别係难度高啲嘅即係路径呢， 你好难找到呢，即係相同有嗰个志趣同埋体能嘅条件，因为你要大家一起步伐一致，你又行到佢又行到呢，咁所以有时呢我哋见佢呢佢就係自己一支弓呢影相，哇仲要呢夜媽媽喎，真係影到好靓喎，但我哋睇嘅时候呢真係好担心，阿师兄你又一个人行山呀，惊唔惊噶？系，我知道你身强力壮，咁但系好多发生意外嘅朋友咧，佢都唔系即系吓弱者嚟噶嘛。嗱，所以咧再次提醒各位即系行山嘅朋友咧，尽量就唔好一个人行山，你真系要小心，唔好俾头先嗰句欺山莫欺水咧，就即系吓到你，呃到你啊！因为山同水，任何活动你唔注意安全咧，都会出事噶。咁我介绍你睇一条片啦吓，呢条片咧就系嚟自 YouTube 呢一个叫做 Max Hiking 嘅呢一个 channel 啦。咁啊，佢介绍你行飞鹅山，最紧要系咩咧？佢就话俾你听咧，就系最容易行上飞鹅山嘅路径，一小时就可以到顶噶啦吓。咁啊，可以睇到无敌嘅日落景啊！咁啊，佢话俾大家听咧，唔使惊，唔使惊。咁啊，总之咧，如果你用呢啲方法嘅话咧，你行山咧就会即系睇得方便好多，舒服好多。咁啊，你睇呢个一小时到顶咧，就可以唔惊自杀崖，最紧要系呢个。佢话咧就可以带大家咧行呢个白花林咧，就行328个嘅石级。咁但系唔使惊自杀崖。咁头先你听到我讲个意外表都知啦，自杀崖嘅即系风险咧就大好多噶嘛。咁啊，所以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即系有兴趣。如果你真系好想行山嘅话咧，先呼朋引伴，再睇下条 channel， 安心放心，咁就可以欣赏风光啦。啊，佢拥有一身健康嘅肤色，小麦一般阳光嘅气味，相信佢一定系好热爱运动噶啦。行山呢样嘢，究竟你又中唔中意呢？交俾你啦，蔡景文。 行山呢个运动咁健康，我中意。不过咧，真系久唔久一次啦。仲有啊，我健康嘅肤色，连阿化妆间阿德哥都赞啊 ，very good 啊，妹咁样 噶。唔使化啊嘛，粉底都唔使落。 健康啊，唔好化到懒白咁样，有太大嘅对比唔好啊。系啦，头先阿豪仔讲系啱嘅，即系行山远足咧，都系同啲有经验嘅同伴啦，同埋一级一级去挑战咯。即系初级嘅，咁啊行啲简易嘅，熟咗啦，先至再挑战下一级啦。交代埋啲路线俾屋企人知道，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啦。好啦，讲翻今日敬文要介绍嘅 channel 咧，系同咩有关呢？头先十点半前啊，我啊都啊讲咗啊阿妈最近啊呢半年嘅咸苦啦，即系又要做阿妈啦，又要做埋啊姐姐嗰一份啊嘛。咁啊不过唔紧要嘅，照顾子女嘅责任都系喺父母身上。咁啊不过咧，敬文最近咧就睇下啲嘅新闻咧，就发现咧其实咧照顾子女艰苦，梗系唔止香港地啦。原来远喺日本啊，好多嘅在职妈妈，尤其是佢哋嗰啲。工作如果是不定时啊，要夜晚轮班啊，然后他的另一半亦都可能呢身在外地工作，甚至乎大家都是要轮班的，那个细蚊仔怎么办？那就衍生了一些夜间幼儿中心，即是由夜晚七点去到半夜三点营业的幼儿园，那些小朋友呢就可以在那里吃晚饭、冲凉和睡觉，等妈妈或者是爸爸呢是半夜三更凑回他回家。其实听到呢我都会觉得很辛苦，不过反观在香港的双职父母，如果也是这样轮班工作，就没有这些夜间幼儿园可以帮到他们了，最多最多都是一些日间的托儿中心啊，又或者是些全日制幼儿园啊，甚至乎是全日制的 N 班。但是呢人家都不一定是收你的小朋友，还有学额是有限的。于是乎在这个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敬文妈妈就想看看其他地方那些日间的托儿中心究竟是怎样帮到当地的父母啦。最方便呢就是找到这个 channel 啦，就叫 Live Where I'm From， 就是我来自哪一区的生活是怎样。这个 channel 主要呢大部分的片都是介绍在日本当地的生活啊，他们是怎样的，即是有少少像我们以前看的日本风情画。其中呢有一个的片段呢就是介绍那些的日托中心，究竟呢在啲未适龄入学的小朋友在日本呢，他们在托儿中心会做些什么的。原来呢除了老师会照顾他们的三餐，可能是早餐和午餐之外，那些餐都挺精致的，敬文妈妈觉得。也会教他们去训练下小手机，做一些运动，有一些畅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教他们自理了。 事关咧佢哋嘅父母特别忙啊嘛，咁如果咧喺日托中心可以学到一啲嘅自理，例如着鞋仔、着袜仔、换衫同埋戒片咧，咁就为之 very good 啦。咁啊喺嗰条片嗰度咧，就见到佢哋个卫生情况咧，都几理想噶噃，而且咧佢哋嘅空间咧亦都好充足嘅，俾啲小朋友去活动。咁所以咧，啲父母咧喺日本咧都好放心咧，摆啲小朋友喺日间嘅托儿中心，咁至少放工傍晚嘅时候去接啊，个小朋友都系干净企理噶嘛。咁啊，当然啦，我哋喺香港地咧，呢啲学额啊或者嘅托儿嘅位咧就比较紧张一啲嘅。咁啊，希望未来咧，我哋都可以咧学下我哋周边嗰啲同区嘅托儿服务咧，咁啊提供多一啲嘅选择俾香港嘅双职父母啦。咁啊，睇完呢条片咧得个恨字，不过咧我都好赞扬佢哋喺托儿方面嘅服务做得 very good， 我都俾四个 like 叻叻佢啦。我真係好羡慕啊，阿桂妈妈。而家仔大女大仲可以一个人去 shopping， 我指日都仲要期待啊，漫长嘅道路啊，桂妈妈。 网购啊，你都可以咁样去 shop 噶。 网购个乐趣冇咁大噶，衰佬。 嘿，当我十年前咪又系同你哋而家一样，系咪？十年前嘅你哋咪就喺度为自己事业拼搏紧，系嘛？大家做唔同嘅嘢，你开咪开咪俾佢。 但系我惊我十年后冇你咁皮光肉滑。 多谢多谢。 咩事啊？今日呢个直播室 正咯， 两代嘅妈妈互相喺度吹捧歌舞。 哎啦，系啦，刚刚星期六咧，英国咧举行咗一个咧庄严肃穆嘅葬礼，送别咧终年99岁嘅菲立亲王啊，全球直播。咁啊，爱丁堡公爵菲立亲王咧喺希腊出世啦。咁啊，佢爸爸咧就系希腊王子，咁妈妈咧就系一个公主，所以咧菲立亲王咧佢系希腊与丹麦王子嚟嘅。嗱，虽然咧佢有呢个皇室成员啊，但系咧就佢冇佢嘅仔女、孙同埋曾孙咁幸福啊。佢未够两岁咧，因为咧希腊咧政治局势唔稳阵啦，而流放去到法国、德国。最后咧佢喺英国成长同埋受教育嘅。咁佢屋企人系咪同埋佢一齐啊？菲立亲王咧早阵子咧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话咧佢嘅童年咧系悲惨嘅，妈妈咧佢患有精神病。爸爸又离弃了，咁四个家姐咧，三个就嫁到去德国，有一个家姐咧就因为空难而离世嘅。咁未够十岁嘅佢嘅菲立亲王咧，就童年系过住居无定所、家庭破裂嘅生活嘅。咁最后定居英国啦，喺18岁嘅时候咧，佢就加入呢个英国皇家海军啦，就喺呢段时间认识咗伊丽莎白女王啦，继而就展开佢人生嘅另一页。如果喺睇上个星期亲王的葬礼咧，都会见到咧一架由菲立亲王亲自设计的灵车啊。佢喺2003年82岁之年咧嘅时候咧，就订咗呢架吉普车啦，翻去就改装，一改佢都冇谂过，一改可以改到16年啊。咁啊，呢架灵车系冇车牌嘅，而车身咧系以亲王嘅系军人背景军人背景咧而用上军绿色啦，而车尾装灵柩嘅位置咧嘅大小咧都系以亲王嘅身高咧而订造嘅。咁自己的灵车自己设计，真系百无禁忌啊！今日咧分享咧 Yahoo 咧。佢一个新闻专辑咧，就系、是、分享咗咧，即系整个菲立亲王佢嘅嗰个葬礼啦，同埋一啲关于佢哋嘅背景啊，即系菲立亲王里面嘅背景啊，究竟佢之前系点样啊，期间系点样啊，而家又点样？咁我会俾三个手指公呢、這个特辑啦，因为佢都真系做得几好几仔细嘅咁咯。 Sogno all'orizzonte e mancano le parole. Sì, lo so che non c'è luce in una stanza quando manca il sole. Se non ci sei tu con me, con me, su le finestre, ma mostra tutto il mio cuore che ha acceso. Chiudi dentro me la luce che ha incontrato per strada. Sogno all'orizzonte e manca le parole. Io sì lo so che sei con me, con me. Tu mia luna, tu sei qui con me. Mio sole, tu sei qui con me, con me. 停学增值好快乐。 今日系有肥妹仔同埋有菜菜子同学、哦。 早晨啊，寿安茄，早晨啊，菜菜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寿安茄，讲你知哇。 系啊，我哋今日讲呢个中文堂咧，其实同近排啲娱乐版系好有关系噶。 系咩嘢啊？ 咁因为咧，我见到咧近排娱乐版咧就有咧两个电视台咧，佢哋啲艺人咧喺度互相嗌交、 哦。 咁咧有一个咧啊好高嘅艺人咧，啊人哋叫佢193噶， 佢 number 人嚟噶， 系啊 number 人啊，佢就笑佢咧就话啦，嗯你哋呢个台咧，佢开头就话系老嘢咁样，咁、后来就俾人哋话佢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咁我就见到佢咧最新嘅讲法就话，我以后唔叫佢哋老嘢啦，我叫佢哋做咩啊？ 老友记啊， 奇英， 吓、 系啦， 佢有个精。字咁样， 佢用咗呢样嘢做奇英，咁但系意思都系一样啫，都系讲老人家啦。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啊，不如我哋研究一下咧老人家同埋奇英嘅关系啦。 哦，老人家唔系等于奇英咩？ 咪就 系 咯， 系咯。咁点解系咩关系？ 咁究竟 叫奇英啊？ 系啦，首先请问你知唔知道奇英系一个人名嚟嘅？ 好似有印象听过， 知唔知奇英系一个人名 嚟？我净系知道几十年前咧，爸爸妈妈话真情入边个妹妹系叫佢个奶奶容姨做奇英，而家重播紧。 多谢你啊，蔡蔡子。 系啊， 咁原来 系咪叫黄奇英啊？ 唔系啊， 系黄英奇 琪就知道， 叫王英琪啊。 我想问下， 好啦， 记得啦。 原来咧，佢系嚟自等等爱新觉罗琪英啊。 哦，好耐噶啦， 哇！原来佢话咧，真系咧有一个嗰阵时嘅皇族啊，爱新觉罗琪英咧，佢个名字就真系叫琪英啦。 系好似系皇叔嚟噶。 系啊，咁咧佢仲要系签咗咧《南京条约》里边嘅代表人物。咁咧有人就讲啦，就话因为咧佢就开创咗呢一个咁嘅不平等条约啦。咁以后啲人咧就觉得佢呢个名咧就咦好衰噶，即系好似系一啲咧好负面啊，所以咧。你见而家啲人用奇英嚟形容老人家咧，通常都唔系好嘢嚟噶。你都好少会话咧，哎呀，真系好啊，成个奇英咁。你通常都会好似咧，虽然系一个正统，但系又有少少负面。咁究竟个奇字系咩意思咧？咁啊，如果跟年纪嚟计咧，几多岁先至叫奇啊？ 佢嗰个奇字系咪老字加个日？ 系啊，老字加个日嘅。 70岁，我估60， 啱咗啦，蔡蔡子。 60岁好年。 系啊，咁以前 系 啊， 因 为 人哋 话 我哋有120岁命、啊。 系啊，咁点解咧个奇字会上边一个老，下边一个日咧？原来佢话以前嘅解释就系话，嗱你都老啦，系时候过啲老人家嘅日子啦。 哦，系老咁直接噶， 系、 啊、 老。 好正啊！你嗰个解释 系啊，咁当然啦，你仲知道咧有另外两个啦，譬如如果咧去到70-80岁咧，就系、是、上面一个老咧，下边一个咧至高无上个至字啦，咁咧就读个无字。咁如果咧去到80-90岁咧，上面一个老字，下边咧就一条毛两条毛个毛咧就读个，系、這 個、 啊，就读个跌字咯。咁、哦、所以咧就无跌之年啊，咁啊嗰啲就慢慢嚟噶啦。唔知道下次193会唔会讲埋呢两个中文呢？ 已经到非管不可的时候，文章指出在出台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为香港拨云见日之时，港大学生会仍然不断传播反动思想，妄图蛊惑更多学生登上贼船，将高校绑上罪恶战车，进而积蓄继续革命的黑色能量。文章批评这批是藏匿在校园中的暴徒，强调要正告隐藏在校园中的乱港分子，玩火者必自焚，迟早会受到法律制裁。文章又认为误入歧途的香港教育必须经历大刀阔斧改革，建立健全和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32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社区感染病例占512宗，再多4名患者离世，累计114,646人确诊，1,801人死亡。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139宗，事隔6日降至600宗以下。但韩联社报道，考虑到周末检测量较工作日大幅减少，加上疫情在全国各地持续蔓延，国内报告在印度发现的双突变新冠病毒变异株病例，疫情形势不容乐观。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10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37点，升267点，成交金额6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9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4点，升3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7蚊，升5蚊；阿里巴巴233.4。阿里巴巴是233.2，跌2.4；美团297蚊，升6.8； 小米集团26.5升5毫，吉利汽车22.85升1.05仙，比亚迪股份183.4升7.2，港交所481.6升14.6，盈富基金29.52升2.8，药明生物109.2升4.2，中芯国际26.75升1.0。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1，英镑10.751，瑞士法郎8.439，澳元6.009，加元6.213，新西兰元5.551，欧元是9.29，每百日元对港元7.1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98。日经平均指数报29,748，升64，港金现价报16,460，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2美元，卖出1,77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呈祥道去观塘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同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来回方向62号对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日出康城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小豪湾长东路愉景湾隧道口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晚音乐情人郑子诚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包括有陈百强嘅《喝彩》。 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 同埋陈百强的突破。 梦中的宗旨，成长必经冲刺，求突破阻碍，还是要等待。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揀选你的心水歌曲，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收点止三色咁简单，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我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到1，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好，讲下天气先。 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今日直播室有曾志豪、蔡敬文同埋桂花田啊，彭仔咧佢一连放3日假。 系啦，咁我哋强烈怀疑佢放呢3日假咧系去咗打针嘅，因为3日可以打3针。 又唔系， 根据而家呢个情况，佢可能可以话，不如我3日我打3针啦咁样。 唔得啊， 唔可以咁 啊， 唔可以打针，唔可以乱嚟啊， 唔可以乱嚟啊吓。 嗱，呢个打针嘅即系所谓乌龙咧，估唔到可以有呢种玩法嘅，即系计咧。 计上次血癌嗰个外籍男子系咪？ 唔止啦，有几个嘅原来，后来有连续几单摆乌龙噶啦，我都话我去打针嘅时候。嗰、那個接種中心嘅職員都話：，之前就唔使問咁多嘅，但係後來有好多單都係咁。嗱，咁嗰啲就話你去打 A， 去錯咗 B， 咁咪你照去打 B。 係啦，咁都係第一針啫， 都係第一針啦， 都係第一針。 但其實都大件事㗎啦，都好影響㗎，真係。 係都係啫，但係起碼你知道我 OK 啦，咁我即係姑且都係第一針啫嘛，係咪？ 係啊， 就冇溝針嘅情況出現㗎嘛，叫做。 估唔到。 只不過唔係我自己心如可擠啫。 係啦，咁而家咧就有第二種错误啦吓，咁就系咧打错3针，就真系咧扣上扣啦吓。 佢唔系打错3针啊，究竟系个即系你 咁摆明系打错啦。 系啦， 而家仲唔系打错？ 当中边个出错咧？就即系我哋要喺度存疑啊。 系啦，嗱，首先咧， 研究下大家点样错先。 系啦，呢个一个32岁嘅男子嚟嘅，咁咧而家大家咧有啲人戏称咧就话啦，哇，佢简直系咧踊跃响应嘅广大嘅扣针试验啊。 系咯， 不过佢劲过广大，广大嘅扣针都冇话咁扣法嘅。 系啦， 佢而家直情咧好似巨无霸咁样咧夹住咗3针喺里边嘅， 系啦。 咁佢嘅夹法系点样咧？佢又先打伏必泰，中间咧就夹个科兴，然后仲要嚟多次伏必泰第二针包底， 系啦， 完成呢一个巨无霸嘅使命。 喂，你佢俾人揭发咗佢先啊！你唔知佢会再谂住再行动啦，真系唔建议，系强烈唔建议。医生专家都系咁讲啊。 而家佢系70万之1啊。因为佢系70万个打咗疫苗里面嘅第一个，好啦，咁但系呢个案情又好 QK， 我哋头先3个咧都尝试用唔同嘅侦探头脑咧， 都拗拗头啊， 都拗头嘅， 唔同嘅报纸嘅报道啦吓， 系啦，咁我哋综合嚟咧，嗱，我哋每人讲到少少我哋嘅观察嘅， 好啊， 首先咧就第一针，佢咧就喺3月12号，就喺观塘晓光街体育社区馆嗰个疫苗接种中心咧， 馆度打嘅， 就打第一针，系咩嚟嘅咧？就系伏必泰，等等，好 mark 低佢， 哇，好。我而家好似去紧记 者，系啊，3月12号，各位朋友，3月12号系啦，我系蓝太， 系啦， 我系蓝太， 呢个系祝生啊，咁 系啦，系啦，祝君安好，好啦，咁啊打咗第一针啦，咁正路咧，正路，咁我哋应该咧，即系譬如以我嘅经验，咁你咪14日后，你就去翻同样，大部分都系同样嘅，你安排第二啲另计啦，都系打翻伏必泰，系咪？ 正路就 系 咯， 正路系咁啊， 即系去翻同一个观塘晓光街嘅呢个体育馆嗰度就打翻。第二针嘅伏必泰， 但系佢咧就喺呢一个即系14日之后咧， 唔系啊， 十六日 啊，其实即系过咗啦，28号咧， 28号啊， 佢又好嘢喎， 系啦， 佢去咗东涌， 系啦， 一个私人医务中心， 系啦， 揾咗阿郑医生， 就私家医生嚟嘅， 私家医生嚟嘅， 就话喂，我嚟打啊，咁 初打第一针科兴， 系啦， 系啦，即系嗱，佢系特登拣唔同嘅地区嘅， 嗱，佢系咪特登咧？ 就 唔知啦， 佢连成个叫做嗰个性质都唔同噶嘛，因为你由社区中心去到私家诊所， 系，因为可能佢会唔会觉得，哎呀，我过咗嗰14日啦，咁即系佢因为14日之前打第二针啊嘛，系咪准时噶嘛要系咪？ 唔系你有你系啊要准时噶其实， 咁可能佢就失约咗，咁就系咁点啊咁。 不过唔系啊，唔知道佢系咪咧？因为打完第一针咧，中间伏必泰咪停过噶嘛，停过之后再复工噶嘛，所以咧佢就咧打完三系咯有机。 可能佢就担心啦，咪 佢停咗伏必泰， 叫佢两个查案就弊啦。 唔系啊，真系 估嚟估去。 嗱，唔系我哋讲晒个结局，然后再查案先。 好啦，16日之后就喺私家医务所度打科兴， 打科兴 点样？第一剂科兴。 好啦，打完之后咧，佢隔咗咧有十零日之后咧， 半月嘅11日， 4月11号咧就去咗伊丽莎白体育馆咧就接种咧呢个第二剂嘅伏必泰，三剂齐晒。就是咁样， 系啦， 好啦，嗱，咁呢个就系首先个案情嘅客观事实啦。好啦，咁啊疑惑系咩咧？就系、是、第一，咁当然系点解佢咁做啦？ 点 解好地地你要伏必泰再科兴，科兴再嚟伏必泰啦？ 好啦， 呢个第一个疑问啦。但我觉得我头先已经好接近个真相。 嗯、 我个人估计、 就是、期间暂停过， 因 为 伏必泰中间暂停过啊嘛，佢又惊，佢又唔知道咧究竟几时会有得再打啦。咁可能佢觉得喂，如果我够钟冇得打，咁点算咧？ 可能还仲过咗过咗14日啦，咁唔紧要啦，系嘛？即系唔知系咪咁啊？我哋都系 系啦，我估计，所以佢就自己补一针科兴。打完科兴之后，伏必泰话又翻货咯， 系又 OK 话打货， 咁佢冇理由唔打伏必泰噶，咁咪补埋个第三针咯。 我想话呢一剂咧，佢3月28号到4月11号咧，佢系准时14日噶， 系咪计啱 十日？ 系啦，所以我觉得系好接近呢一个谂法噶，因为当日我打完第一针伏必泰咧。你都系个心彷徨到咧，旺个旺婆啊！ 因为你系嗰日咧，你系最后尾嘅话，跟住 即时暂停啊嘛， 第二日朝早仲系打紧嘅，到咗中午先话停啊嘛。 咁所以其中一个可能性咧，我即系如果唔系你冇第二个原因啊，就系点解冇得打？ 系 唔好啦，得针补剂科兴先啦。因为你谂下，佢由3月 12号 到28号咧，到3月28号咧， 系一个月嚟嘅， 系真系隔咗，唔系隔咗成个多过14日。 哦，系啊，16日啦， 啱啱好就系一个所谓 period 期嚟噶嘛。 如果你话 period 期， 咁系周期啦，系 周期啊。 你话作为普通市民，咁你对疫苗嘅认知嗱，都真系我当佢系有限啊嘛。 系， 咁你抽针咁大件事，你打另外一个牌子品牌，另外一个研究方法嘅疫苗，你系唔系系咁耳都要问下家庭医生啊？ 佢唔系去家庭医生度打咯。 系啊，不过佢又隐系啦， 系啦，但系第二格就衰啦。 佢就系隐瞒，即系佢冇 系啦，佢冇主动话俾私家医生听。 我3月中嘅时候咧，就打咗第一剂系 伏必泰， 系啦， 系啦。嗱，咁而家咧呢度咧有第二个疑问，就系话佢隐瞒啦。私家醫生有冇能力去辨識到佢已經打咗咧？咁而家根據處方嘅講法咧，就話佢咧就話私家醫生咧接種嘅時候咧就冇 check 佢嘅醫健通， 係 就打咗之後先喺醫健通睇到。 係啦，咁如果根據佢呢個講法咧，即係話哦，你嚟打針啊，歡迎打針， 嚟打咗先噶啦。 打完之後，點解會打完之後佢先睇醫健通嘅咧？ 係啦， 又有啲奇怪喎，即係嗱呢個動作咧，你好難想象。即系要唔睇就唔睇噶啦，要睇嘅梗系之前睇噶啦。 唔知会 打完先睇， 我只要按照程序上嘅推断就 系 系 啦。咁可能咧就系会唔会喺期间咧，即、就、系、是、打针嘅期间同个病人咧，即系唔系病人咧，即系即系 打针嘅市民啦， 呢、這个市民啦去打针倾偈倾嘅期间就系话 啊有机啊，我觉得 上次打咧冇咁痛，今次咧可能痛啲咁，可能就系可能咁样之后话， 先生你打过啦咩你？ 疑問二就嚟啦，即係譬如喺呢一個嘅醫健通嘅機制入面，係咪容許應該呢個真係疑問？ 容許私家醫生 係啦，即係打完都 mark 一個 record 咧，因為咩叫何謂醫健通就係要通啊嘛，即係從字面上。咁究竟係咪佢 mark 唔到 record 定係點？因為咧喺佢打第三劑嘅疫苗嘅時候咧，又喺佢嘅記錄上面係冇發現到佢打呢個科興嘅噃。 係喎，嗱呢個又係得意啦。 系啊， 咁我哋头先话啊，究竟私家医生究竟喺个睇到医健通里面嘅资料，但系佢又冇得填写嘅咧，咁样。 如果咧我哋翻去头先第一格咧，都系有一个疑问嘅，就系、是、医健通嗰个 point 咧、 啊。 因为我打针嘅时候咧，佢俾一份小册子我哋填啦、 啊。 其中一格咧，佢就问你先生， 你 同唔同意？系啦、 啊， 你通唔通啫、啊？通唔通气 啊？ 系啦、啊啊，就话你肯唔肯将你打开个医健通咧？咁佢话咩咧？俾人哋 check 到你有打过疫苗呢个记录，咁、我梗系要啦。 其实我觉得医健通 好傻添啊！呢个时候 其实系需要，因为咧即系你未必咧，譬如大吉利是你有啲咩发生意外，你未必去翻你自己脆开嗰区嘅医院啦，又或者诊所嘅。咁你去第二区嘅时候咧，人哋就死立鼻吸科，你究竟之前你有个咩事情 啊？ 因为医健通咧一揿咧就真系全线通啊嘛，就睇到晒咯。 我梗系想 呢个系保障自己， 我梗系想俾人知道我打疫苗啦。好啦，咁但我疑问就系、是。如果咧，我選擇咗我唔醫健通嘅話咧，我唔俾人睇到我打疫苗咧，即係嗱呢個疑問嚟，因為我哋睇唔到報紙有解答。 咁我想问一下，佢如果唔肯通，咁我去到私家医生度咧， 我又唔讲， 系咪佢就唔知道我打咗政府嘅社区中心度打咗疫苗咧？定系都仲有？ 我觉得系应该就系靠市民佢嘅嗰个即系个资料话翻俾 有实体针卡噶。 系啦，但系佢唔拎嘅，冇人知噶嘛。 同埋咧，我发现有报章咧就报道话喺嗰个医健通度睇唔到佢第二剂啦，即系打呢个科兴嘅，但系亦都有报纸又冇提到呢一点。咁究竟系有定系冇？ 即系你话佢第二针科兴可能打埋？应该冇啦啩？ 喺个医健通上面究竟有冇佢打科兴嘅 record 咧？ 而家有写到咧就话冇啊嘛， 冇石系啦冇嘅。 咁但系咧好暧昧嘅地方咧就系有人问卫生署，佢话私家医生咧系咪冇将科兴嘅记录咧 mark 喺医健通上面？ 咁啊处方 咁处方咧就话冇正面回应。 系 我见到其中一份报纸系咁写嘅，冇正面回应。咁啊又大件事啦。咁即系话。原来佢系应该要 mark 嘅。 总之喺系统上面净系得一针咯，就系 mark 啲 太 咯，真系 mark 啦。 系啦 ，question mark 喎。咁所以你去到伊丽莎白体育馆接种嘅时候咧，佢就冇见到咯。佢咪净系睇翻你得第一针伏必泰，咁佢咪谂住帮你接种咯。 系啊， 系啦。但系呢度咧又多一个疑 惑。但我想问啦，佢成个月后噶啦， 系啊， 又得唔得咧？咁样 系啦。嗱，原来咧3月28号 系， 卫生署咧原来已经知道咗咧，佢系打咗即系第一针科兴嘅，即系佢沟个针嘅。 知道咗噶啦， 系啊，但系佢话咧，竟然又冇 stop 到佢，又容许佢继续喺四月份嘅时候咧去打埋伏必泰。而家 其实揭发咗之后再翻查咋？ 唔系啊，而家因为有一份报纸咧，佢话卫生署咧慢啊，佢话喂，点解你会俾佢咧已经知道咗？你都仲系啊？卫生署 承 认3月28日已经得悉该男子抽针，但系系统仍然容许他接种第三剂疫苗。你话你呢个系咪真系千疮百孔？我真系有啲拗头，我都唔明点解可以有咁多，即系你好难咁多关都中噶嘛？ 系啊， 佢第一关打完之后，自己走去私家医院嗰度，私家诊所又冇 check 到医健通，然后打完之后咧，个医生即系第一关唔 check 报告啦， 系啦，要第一关唔 check 唔 check 先过到啦。打完之后，佢终于知道你打咗科打咗伏必泰。个私家医生又唔知点解，唔知点解冇写到佢打科兴嘅 record 落去。 哇，可能冇写。 系啦，就唔知点解啦。好啦，咁要第二关咯，咁先至会去到第三关咧，就系你去到伊丽莎白嗰度，佢见到净系清白之区，就再帮佢打。 而家疑问嚟，我睇到咧报章咁讲吓， 好多问号啊。 系啊，佢话咧卫生署承认3月28号知道佢抽针啦，但系咧话系统上面依然睇到佢就 系 得一针伏必泰。 就系呢个啦。 咁所以 系啦，就系咁 咩事 咁样。好 但系咧佢有另外有一张报章喺我手上就话咧系根据阿郑医生个报告，即系私家医生嘅报告，佢复诊嘅时候已经建议佢你唔好再打翻另一剂，已经建议咗佢个。 其实系嘅，好多份报纸都话咧医生已经建议佢唔好再打噶啦。 系啊，但系佢都要打嘅， 佢都走去打。 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可以天马行空谂下啦，究竟有啲咩情况之后会发生呢啲事咧？嗱，头先我第一个最有机会嘅就系停咗针。佢就以為冇得打啦，就炸炸啦，有你冇你補咗劑方先， 代入， 因為已經夠期啦嘛，過14日啦喎， 呢個機會係咁啦， 可能 好啦，嗱呢個講咗啦，第二個機會係咩咧？各位如果有用嗰啲電腦啊或者手機都好啦，你咪要用嗰啲防毒軟件程式嘅，請問你有冇試過？装多过一款嘅防毒软件， 冇啊，因为要钱嘅， 有啲免费噶嘛， 系啊，有啲免费噶嘛， 系咁免费14日噶嘛， 撞嘅一阵， 冇错啦， 你 说得好，但我系试过成日扣住嚟用嘅。 哦， 佢本身譬如话 build in 咗送一嚿俾你啦，咁跟住咧，咦，突然间 有啲新嘢又嚟， 有新嘢喎，仲要咧，你仲要成日都系咁嘅，你硬觉得啊，好似呢、這个佢 自己 喺个系统里边送嘅，都麻麻地啊，不如装个新嘅， 走去 系啦。咁于是乎咧，有阵时我都会自己抽针噶，即系可能咧嗰个就用呢个NT 乜乜啦，跟住咧系啦，嗰个就用嗰个咩 K 字头嗰个啦，跟住捞埋 乜乜啦， 系啦。咁你咧有阵时你都会噶，我。怀疑唔知系咪就系呢种咁嘅情况？如果有呢个扫描，再加埋呢个保留嘅，哇，咁啊保留十围啦，咁啊拔尖保底啦， 唔可以咁啊！即系我只系想话咧，而家系就算系院方啦，即系就算私家诊所啦，总之接种疫苗嗰啲朋友啦，帮市民去接种疫苗嘅朋友，真系加多问多清楚，喺打针之前唔该停一停，问一问。 唔系，即系同埋我哋要提醒大家， 市民就唔空住嗰啲医护人员啦， 系啊，即系同埋你唔使惊嘅，亦都唔好咧当咗系潮流服饰咁样咧，即系搞啲 crossover， 系啦， 人哋成日都话，哎呀咩成咩藤原泰啊，呢边又成咩 Adidas 啊咁样。 即系如果你想尝试参加， 太成科， 你参加港大嗰、那个即系 系啦， 仲计划嗰个嗰、那个去参与啊。 人哋都系一针加一针嘅。 系啊， 系啊。 我而家觉得嗱，当然啦， 担心佢 去打针嘅市民自己都真系唔好搏啊！呢啲唔好谂，一定要清晰话俾医生听，因为喂自己生命打 咩系一定要清晰啊！ 系啊，另外就是、我希望呢位男士真系冇嘢啦。 我而家谂紧咧，以后如果大家可能喺呢两日再打针咧。可能又要再嚴謹啲啦、 啊。 除咗問你你知唔知你打咩，都話係伏必泰科興咯。誒，等陣先，你之前有冇打過？冇。Are you sure 啊？真發誓啊！錯發誓。 你去健康院打針啊，同小朋友啊，姑娘連個盒啊，由拆盒啊介紹俾你、 啊， 都要你清清楚楚。 係啊。 咁我強烈建議，可能以後咧，安一個神父啊，或者律師咧，就喺社區中心嗰度。 咩 啊？你有冇信仰啊？有，你自己發誓，你淨係打咗第一針啦、啊，神父，我宣誓，係啦，冇信仰啊，同律師講，我冇發假誓，打咗一針啫，真係。 你 唔好諗啦，真係要 安全緊要啊！ 市民越嚟越頑皮啊，而家。 笑容、眼神，哪里合衬？衣着、心理、职位、掌纹都不称心。从情欲到精神，毫无吸引，没人过问，完全是错的人，连生八字也不合。某月、某日、某时、某人。某次共振，偷笑、拥吻、亲热、笑云，终于发生。常人是作灰尘，你却将我视为珍品。完全是对的人，难得会为我委身。毫无疑问，你极不错，不过不是不能高攀的女人。笑可怕可是错得那样吸引，大概爱永远都总是对的，一向中坏人。若有恋人陪衬，不必再为我担心，错先生的概念。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估计，首宗在社区发现的新冠变种病毒个案，潜伏期远超21日，情况少见。但是相信確診的印度裔男子在檢疫酒店感染機會不高，因為通風系統沒有問題。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 N501Y 變種病毒的傳播性比沒有變種病毒高6-7成。他說確診男子暫時傳染給一名女子，未看到大廈其他住客受感染，目前80多名住户正接受检疫，做法稳阵。但是患者今个月9日进入社区，曾经去过银行、食肆，需要计算14日，睇清楚会唔会感染其他人。一名32岁男子先后接种3劑包括伏必泰同埋科兴疫苗。 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呢名市民未必会出现严重副作用，但无需要打三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接种两剂伏必泰保护率已经达95%。如果事主想打混合针，应该参加港大的相关研究。对于一名63岁男子接种两剂科兴疫苗后确诊，许树昌说，接种疫苗后需要等两星期，抗体才会达到稳定和较好水平，并非马上有保护力。他又说，即使接种两剂疫苗，再等多两星期，仍然有感染风险，因为目前的疫苗属第一代，可以减低有症状感染或者感染时减轻病情和病毒量。政府计划以疫苗气泡为基础，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的营业限制。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希望政府放宽执行第一阶段，包括不强制要求顾客需要用安心出行。黄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大约有一半客人用安心出行，一半客人写纸仔。第一阶段容许食肆延迟2小时营业时间，以饮食业界目前维持正常70%生意的情况下，不会有能力为了营业多2小时而放弃一半生意。他形容有关做法难以执行，而且安心出行对防疫追踪并非有明显帮助。他又说，疫苗气泡的第二、三阶段要求食客都要接种疫苗，认为若果政府不放宽第一阶段，相信极少食肆会考虑。澳洲和新西兰今日开始启动旅游气泡，两国居民可以互访，抵埗之后不需要隔离检疫。现时主要由澳洲航空和新西兰航空营运来往两国的航班。澳洲各个机场内出现大批旅客，部分在天光前已经抵达准备行程，部分人表示心情激动。澳洲和新西兰去年3月起封锁边境，即使从海外抵埗的国民亦需要强制隔离。自去年10月起，新西兰旅客已经获准抵达澳洲大部分地方之后，不需要隔离检疫。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27点，升257点，成交金额7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3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7.5元，升5.5；阿里巴巴233.4元，跌2.2；美团296.4元，升6.2；小米集团26.65元，升6毫；港交所482.4元，升15.4；吉利汽车23元，升2元；比亚迪股份183.8元，升7.6；盈富基金29.5元，升2.6；药明生物108.8元，升3.8；中芯国际26.65元，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1，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1，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96，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

呀，辛苦晒啦，不如啊冲凉休息一阵啦，我入去热翻啲饭俾你食。 好啊，唔该晒你啊，老婆。 喂喂，老公啊，不如今个星期咧，我哋一齐去南丫岛行下，食下海鲜啦，好冇啫？好耐都冇试过啦。 好啊，好啊。你安排啊，我咩都听晒你指示嘅，嗯，辛苦晒你啦。 好咧。喂，老公啊，阿仔仔未换片啊，未冲凉，可唔可以帮佢冲只？我好攰啊，我想睇埋套剧啊。 梗系可以啦，你慢慢睇啦。我最中意就帮阿仔换 A 片噶啦，我最中意噶啦，我会搞掂佢噶啦。老婆啊，出咗粮啦，啲家用呢我全部入晒落银行啦，你够唔够使啊？如果你唔够嘅，你同我讲，我再入过下。 老公，哎呀，你真係好啊，谢晒你 乜乜乜呀。哎呀，好幸福啊，我都觉得。 我煮緊你最鍾意食嘅餸啊，等我好快有得食啊。 好啊。 嗱，听到呢度，大家系咪真系好羡慕呢位人妻咧？呢、這个咁老公边处揾啊？系咪准时俾家用放工，准时翻屋企，放假又肯一家人出外活动，翻到屋企又会帮手凑个三岁仔仔，佢哋仲结婚17年嘅啦，系咪好羡慕？好呀，好开心，好等佢高兴啦！即如果佢系一个圆满嘅话，真系等佢高兴嘅，系咪？但系往往都系会事与愿违嘅噃。 老公啊，今晚呢唔使凑仔仔啊，佢瞓鬼咗啦，你快啲冲凉啊，等你啊。 啊，唔啦，好攰啊，我想早啲休息啊。 好啦。咁下次先啦。 过几日， 老公，爹哋话佢咧可以帮我哋凑仔仔去佢屋企度住几日，唔使惊 B B 突然间醒 ，vacation 都得啊。 哦，咁啊，好啊，好啊，可以一觉瞓到大天光，都几好啊，系咯。 哎呀，唔系呢啲。今晚唔可以 happy 下，尽情啲哦。 我听有嘢做啊，我想瞓好啲，你都唔好咁夜瞓啦，好唔好啊？瞓觉啦，系啊，咁。 又会咁好瞓嘅？ 难得个老婆咁主动，我老公竟然一推再推。贴文话，人妻喺3年前有咗 B B 开始，佢老公只有行开，冇再同佢行埋啦。喂，咁耐都冇，系人系鬼呀、啊、都会怀疑你啦。人妻就问老公啊，你系咪出面有第二个？点解你再唔同我咩呀、啊、老公？ 哎呀，你諗多咗啦，攰咋嘛，唔好乱諗嘢啦，你真系。 电话突然响起。 我听个电话先啊，因为个电话声咁难听，应该早啲听啊，快啲听先啊。 Honey 啊，我今日放假， 我冇请中介喎，咩菲佣嚟噶？呢个咩电话？ 边个嚟噶？ 边个电话嚟噶？ 你讲多次佢先啊！喂，听多次，女人嚟嘅喎。 系啦，佢明明话小三好温柔噶，可唔可以嚟多次啊？ 唔系，老公，你讲佢系边个？咩放假？ 我想 take two。 好啦，电话又来起响起啦。喂啦， 讲啦 ，Honey 啊，我今日放假。 哎呀，你做乜嘈啊？边个嚟噶？咩咩放假？你做乜 cut 佢线啫，老公？我听到个女人声，系咪啊？ 唔系，冇。 有 朋友嚮嚟嘅。 朋咩有？ 唔系佢后生仔倾下偈啊！我40几岁后生仔，佢搵我倾下偈，冇嘢。冇嘢噶，阿仔想换片啊，仔换片啊！ 想话俾大家知，女人嘅直觉天生系100分嘅，佢一有怀疑，10居其9都中噶啦。男人呃得一时，唔呃得一世啊！ 你好讲啦，你点对得住我同个仔仔啊？做乜要做啲咁嘅嘢啊？你做乜要呃我哋啊？再搞三搞四，污糟邋遢！仲去埋人哋屋企吓？有冇搞错？要同你离婚啊！离婚啊！ 老婆， 咩？等下 先等先，唔好意思啊，导演中间嗰句一定要讲嘅。 哦，你搞佢唔搞？我要同你离婚啊！ 老婆，对唔住啊！ 你笑咩？有冇笑？我都未笑。 加插呢句，我唔笑唔得啫。你俾啲情绪我。 闹交会咁样嘅咩？ 老婆， 你认真啲啦！我认错啲鬼喺度。 老婆，对唔住，对唔住，系我错。你唔好同我离婚啊！ 我乜嘢癫啊？ 我应承你啊！我以后我唔会再揾佢啊！老婆，你原谅我啦！ 应咩承啊？你睇个编剧， 唔系 佢笑到焗晒蟹啊！ 我只系唔系习惯，即系见到你，我谂起工人姐姐，我会改嘅，我会改嘅， 你张嘴，你自己张嘴。 由尖旺金毛拎咧，唯有暂时在旺角站就要落车了，去不到尖沙咀，因为我哋直播室咧有两个人妻咧，简直系嗰个按耐不住啊，蓄势待发啊，一出闸相当齐啊，系咁脱闸抢姜啊！ 因为咧过往咧喺人妻嘅时候环节咧，敬文咧系好雀跃嘅， 成日喺个 WhatsApp 咧， 系啦，又同你讨论 嘅，讲就好啦，我大把嗰啲曳嘅经验可以同你分享啊！ 作为幕后嘅人员咧，即系有啲 point， 哎呀，你哋冇 mention 到，惊你遗留啫。 咁你快啲嚟补充啦吓，你两个女人，面对呢单新闻， 靓姑信箱， 你就住边？头先曾志我就话喂，呢单嘢冇咩嘢好讨论， 即系劈腿啫嘛， 即系你个男人衰啊嘛， 劈腿咯， 但系啊。 经文就话：喂，梗唔系啦，好多嘢可以讲噶。 好啦，有啊，大婆、二婆、三婆、四婆一齐出笼啊！ 而家嗰个贴文咧，个题咧就系话，唔系佢老公啱唔啱啦，已经即系你劈腿，咁梗系有唔啱嘅地方 啦。即系佢出去揾咗第二个。 系啦，系啦， 但佢依然做一个好老公、啊。 对。重点就在这里啦，就系佢继续做好老公、好爸爸，又肯凑仔陪小朋友，家用俾足，老婆做咩安排佢都 say yes 陪佢。 系啦， 你感觉到佢唔系敷衍嘅、 嗯嗯。 如果敷衍嘅女人，即系你敷衍佢，即系唔得噶嘛，系咪先？ 系。 咁点可能容忍？ 同埋即系嗰个感觉系好直接噶嘛，你敷衍做系咪先？ 系啦， 唔系 嗰个矛盾位就 系。你讲紧敷衍做乜嘢啊？ 即系做家务啊嘛，系啦，家务凑仔啊， 爱 旅行啊，即系去。玩啊！ 愛錫妻兒嗰一面，咁似乎感覺到佢係真嘅，所以先變咗呢一個貼文出嚟，就係有個矛盾位。嗱，如果你話嗰個老公係賤男嚟嘅， 係 衰人嚟， 日日都唔翻屋企嘅，唔黐家嘅， 唔使諗啦， 係啦， 即係同佢養賤啦，係咪先？ 咁好啦。頭先我有突然間諗咗一樣嘢。 嗯 嗱，貼文咁講啊，佢話咧，自從生咗即係開始個人妻懷孕之後咧，佢咧就冇再同佢有啲親密行為 啦。 咁會唔會係因為趁住呢個時間，個老衰佬咧就走咗去識咗第二個，而佢又同佢發生，佢有講佢發生嘅關係㗎，同佢出面嗰、那個，佢會唔會覺得死啦？我掂咗出面嗰、那個，我真係唔想，即係可能有罪疚感咧。掂完 年輕人你太年輕了， 掂老婆咧，即係嗱，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諗？ 我好中意你咁純情嘅啫，幾廿歲。 知我 問 下， 而家准許你發言。 嗱，多謝兩位大律師同埋即係呢一個法官大人。係啦，我作為呢一個特許證人，可唔可以遮面同埋聲音打格啊？ 好，你自己變啦，係啦，自己變啦。 好啊！我聽過好多人個講法咧，就出面食咗包心刺肚咧，就唔想再食翻普通嘅粗茶淡飯同埋小炒咯。可能個男人咧唔係因為驚整污糟噶，而係因為佢食唔慣。 等先， 我撤退啦！我呢個證人啊，你再傳召第二位啦，有需要嘅就。 但我覺得咧，呢一個講呢個説法咧，係佢係一個賤男先會係咁做咯。但系问题系佢而家都唔啱嘅，但系佢真系做足做戏做全套，佢真系爱护家庭嘅， 嗱 爱锡仔女，系咪会咁嘅咧？ 咁啊有几个可能性嘅，我哋有传召福尔摩斯，我哋又请第二个 专家证人就 系 你， 系啊，专家迪顿啊，我系专家迪顿啊， 迪顿 系啦，咁呢个同有性冇爱，有爱冇性，咪就系呢件事咯。 嗯， 以前咧你就会话，咦，我爱你啊，猪猪啊，但 系 我哋可唔可以？ 唔系， 以前咧，你谂下学生个年代咧， 真爱嘅， 就咁嘅， 真爱佢 系啦，猪猪啊，你如果你爱我咧，你就要平安夜，你就要俾我啦，吓唔得噶，嗱咁啊，嗰阵时你就会觉得咧，用有冇性咧去衡量有冇爱啊嘛，咁你又话啲男人咁样系贱格噶， 系啊， 好啦，到大个咗啦，真系结婚啦。佢真系同你讲话，我、哦、有爱冇性噶，老婆我几爱你。 咁哦，咁如果你咁 讲，不过我系有爱就同你冇性，不过就 性虚就制造啦。 系啊， 即系 佢分得好开、啊。 嗰啲宫廷片咯，你有睇《延禧攻略》啦。咁阿乾隆都唔系日日见富察皇后咁爱唔爱佢，好爱佢。 系啊， 佢扯咗之后，佢几伤心。 系、 啊，佢都唔系日日吓低佢噶。咁但系跟住个矛盾位就系个太太觉得佢咁尽责、嗯、又咁爱锡我，从来冇粗声对过我，所有责任都好，我都 feel 到佢嘅爱， 系 我要唔要原谅佢呢一次咧？ 系啊，其实唔系原谅佢呢一次，我谂咧要交代嘅就系佢系因咩事就净系咁样，即系可以突然间性与爱分开咗咯。 好难喺个网上嘅铺讲埋， 系啊，你好难讲埋嘅。咁啊，同埋咧，因为男人咧又好衰嘅，即系有阵时佢可以分得好开啦。 咁系咪即系？如果个原因合理合逻辑， 边有啫？其实你自己谂嘅啫，冇啊！ 我意思 系 我可能，我意思可能系一啲心理上嘅问题。 唔系，我中意头先大家抽丝剥茧其中一格，就系话咧，因为如果根据你个 post 讲系三年都冇行埋啊嘛， 佢讲啦， 一定系有啲特别嘅原因。 唔系，头先你哋问咗个很好嘅问题，就系一个正常嘅女人 系。 你哋话咩话？三个月啊，如果冇闩埋门啊，你都会喂死佬咩事啊？咁 样我净系话三个月会太过分咧。其实三个礼拜都已经系嗌救命啦。 哎呀，好你好嚣张啊你！我惊而家呢栋大楼里面好多人听到咧，都即刻冲出嚟啊！话吓乜三个礼拜已经唔得噶啦！哎呀， 即系冇，哎呀，咁呢个。 正常嘅夫妻生活嚟噶嘛？ 呢一個係另一個討論，即係其實個太太會唔會中途已經發現有啲問題？不過佢自己都冇勇氣， 係啦， 冇勇氣面對。 但 係佢依然 覺得好合理。 唔係，同埋可能咧生完細路咧， 佢會唔會覺得好合理啊？ 咁 會唔會有個熱到除衫啊？而家呢個相真 係 啦，係啦，你做乜除衫？ 因為如果唔係咧，你三究竟點解三年佢先至會即係揭發啦？咁咪嗱，你兩個原因嘅啫，即係好似頭先溝針咁解嘅啫。 因為嗰個小三唔暴露佢面前嘛，頭先就係有一個 situation 佢暴露於佢面前，佢不得不面對 啊。有一個情況係咩咧？佢學你哋話齋，可能個女人都覺得喂冇理由喎，即係三個禮拜、三個月都冇行埋，點解咧？但系可能佢哋又接受咗坊间一个传言啊， 咩啊？ 就系话系咁噶啦，结咗婚嘅老夫老妻就冇噶啦。 咪再加上可能系个太太生完之后嗰个嘅欲望可能又减低晒。 系啊，佢又要抽细路。 系啊，你睇下断三个礼拜都接受唔到。 系佢得把口嘅啫，你见阿华成日都唔翻屋企真系。阿华晚晚打俾我噶，唉、真系，佢成日都打嚟，豪仔啊，可唔可以借俾呢个？系我楼下大堂有位啊，你坐啊。边个 阿华打俾你啊？系咪陈耀华啫？咩事啊你啊？ 几多年啲嘢都讲出嚟啫。 我以为你话紧刘德华添。 系啦，唔系。唔係㗎，因為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呢種可能性咧，就係個女人自己都用呢種方法嚟接受咗啊，心如死水咁樣咧，係咁噶啦，啲男人咧結咗婚耐咗就對自己冇興趣，不過咧佢都乖嘅，佢又冇出去滾。 但係喺個字裏行間，我感受到佢其實佢老公對佢好，佢係接受嘅。 所以唔係話佢可以接受咧，你情感上對自己好好，然後就同時接受埋咧，就有情就冇欲咯。佢就會自己安慰自己，冇嘢嘅，佢對我咁好，又照顧細路。 好啦， 佢冇同我一齊咧，都唔代表有問題嘅。可能好多姊妹佢哋都係咁嘅咧。 大家揭發佢好激動喎，我究竟原唔原諒佢？佢點會做咗呢啲咁嘅嘢？呃佢喎。 通常 17年都結婚。 如果個內心有咁樣嘅掙扎，即係其實佢係想 有空間嘅，係有空間俾佢原諒。 如果係緣盡啦，咁。就冇嘢好讲啦。 咁不如你哋当帮佢谂一啲值得原谅嘅理由啊，咁样会好啲 嘅。咁咪就系话心理原因咯，即系佢可能系一个背后有一种同心理或即系佢个脑里边咧同个老公啦。 哦。 先至佢会咁样做。 咩心理原因啫？即系咸湿啫，简单啲。 都唔未必。 唔使咁复杂嘅，其实简单啲望耐咗啊！哎呀，你真系实在太似飞鸿姐姐啦！唔要啦，唔要啦。 唔系，有时咧有啲男士可能经历咗望到太太咧，可能生完仔嗰种冲击啊，大到佢冇办法再去做。 喂，呢个理由几好，mark 低先。 我都要话 ，mark 低半铺。 生完仔之后就咁样。 喂，因为系啊，佢可能系有某一种类似咁嘅心理因素。如果系解释得通嘅， 咁你系咪接受啊？ 然后佢又肯面对呢个问题啊，其实我唔系爱你，但系我哋一起 overcome 呢个问题。 点 overcome 啊，老公？你见早噶咯嗰次。 冇啊！咁既然系心理问题，咁梗系要去。 我 overcome 嘅方法就系我揾多两次波多野结衣得噶啦，系啦，你俾我揾佢啊。 唔系啊，咁佢老公系内疚噶噃。 揭发咗，揭发咗边个都内疚啦。 唔系喎，佢可以打俾你，佢已经有第二个啦嘛，佢可以一嘢就。 你傻仔嚟都唔明啲男人。 妻子。 男人佢要嘅唔系第二个老婆啊嘛。老婆一个就够噶啦，因为麻烦嘅嘢唔使有两次噶，你明唔明啊？傻仔嚟嘅真系， 即系坐底先嚼你， 因为想享尘人之福。 佢嗰个 我已经好唔见过嗰个人。 哦，咁佢系可以唔见噶，系啊。咁但系你唔包保佢火山会再爆发咯。 系啊， 系啊， 即系搵第二个啊，你先。 唔系佢再爆发啫，咪继续搵波多野结衣咯。 有啲网民咧就话咧，喂，真系好恐怖啊！点解可以对住老婆咧，即系做到咁足，但系咧另一边咧有个小三喺度包住啊咁样。 人心就系咁险恶噶啦，正所谓人面多险诈。 我哋好似冇结论喎， 衰老死老。 心公正，白兵无瑕。 用有关做法难以执行，而且安心出行对防疫追踪并非有明显帮助。佢又话疫苗气泡嘅第二、三阶段要求食客都要接种疫苗，认为若果。政府不放宽第一阶段，相信极少食肆会考虑。澳洲和新西兰今日开始启动旅游气泡，两国居民可以互访，抵埗后不需要隔离检疫。现时主要由澳洲航空和新西兰航空来往两国的航班。澳洲各个机场内出现大批旅客，部分在天光前已经抵达准备行程，部分人表示心情激动。 澳洲和新西兰去年三月起封锁边境，即使从海外抵埗的国民亦需要强制隔离检疫。自去年十月起，新西兰旅客已经获准抵达澳洲大部分地方之后，不需要隔离检疫。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十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日间炎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94点，升224点，成交金额8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3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6蚊，升4蚊；阿里巴巴233.4，跌2.2。美团294.4，升4.2，小米集团26.55，升5毫，港交所481.4，升14.4，吉利汽车23.2，升4，比亚迪股份182.4，升6.2，盈富基金29.46，升2.2，药明生物108.8，升3.8，中芯国际26.6。升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1，英镑10.751，瑞士法郎8.44，澳元系6.007，加元6.212，新西兰元5.546，欧元系9.2927，每百日元对港元7.1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979。日经平均指数报29,761点，升78点。港金现价报16,48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42美元，卖出1,77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的慢线，现在龙尾在花园道口。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花园道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 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一课要多谢嘅人系佢。 没法可不穿不彩，因你已成泥，没法躲，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课。无情挑剔流言几多，即使想离座，要大众的许可。没法可不穿不彩，讲是个孩童到处讲，凡事不计后果，用沉默。分析过，迎合世间的枷锁，方不再会犯错。 曾乐彤今次嘅作品咧，就由佢自己填词嘅。佢话填词呢个尝试咧，要多得洪家豪，因为一开始咧就系对方鼓励自己创作，甚至乎俾自己嘅 demo 佢练习填词。 原你可不清不楚，讲是个孩童到处躲，躲不开天真失去的一课。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曾乐彤，编曲由徐浩加上黄少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曾乐彤《躲不开的一课》。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风show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好啦，翻到嚟12点12分啊，今日有桂花田啦，有曾志豪啦，有蔡敬文嘅彭仔放假。 系，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系。 嗱，近排咧喺呢个电话里面咧，就收到好多咧古灵精怪嘅一啲信息啊。咁咧，其中有一个咧，我想话咧，我系惊嘅，即系点讲咧？系因为 见到自己， 佢系见我系电话里面嘅其中一个朋友嘅即系佢系用咗咧。哎，你好啊，周末愉快，佢一嚟呢就咁样，周末愉快，我系边一位呢，我的朋友啦嘅助理逗号、哦、邀请你加入投资教堂，每周推介深水股入谷。免即系冇任何收费，咁、系一个六字头嘅电话嚟嘅。 系 咁呢个咧就唔喺 WhatsApp 里面嘅，佢喺 Signal 里面嘅。 系 咁系一个咁嘅信息，我即时我话咦我咁即刻问翻我朋友，我话你 cap 咗个图啦，咁跟住我就问你又系咪有个助手咁样噶？咁跟住佢冇啊冇啊，你全部应佢，我当然唔会应佢啦。咁就我好紧张地问佢点解会咁嘅咧？佢系。即系咁啱，我电话里面有呢个人嘅名啊，定系佢真系知道嗰个人有个名啊，定系点咧？佢话佢冇完全冇接触过呢啲，我冇助手嘅。 咁但系佢用你嗰个朋友个名咧，系咪你个朋友喺呢啲社交平台使用嘅名嚟噶？譬如你个朋友叫阿强嘅， 唔系呢个系 WhatsApp 都用阿强啊。 嗱，呢个系 Signal 嚟嘅。 Signal 系咪都叫阿强啊？ 我系呢个电话呢、這个名咧系我 set 俾佢嘅啫。咁佢喺咪社交里面用呢个名我就唔知啦。只不过我就譬如我知道称呼定系豪仔，我咪写。豪仔咯， 系咯， 咁可能就话，哎，我系豪仔嘅助手啊，咁样咯， 咁巴闭， 即系咁样咯， 咁好巴闭， 所以我先担心，我话冇理由咁啱嘅，如果佢叫其他名咧，都唔会，因为呢个几有特别嘅，咁样咯，咁我梗系即刻揾翻当时，佢话冇啊冇啊，绝对冇啦，咁样。 啊，呢款我又未遇过，因为咧我遇到最多咧，无论系 WhatsApp 啊或者 Signal 咧，佢都系咧一揽惨咧，无端端将你 add 咗落去咧，一抽人个 group 里边， 嗰啲好常见嘅， 嗰啲就好常见啦，然后就话我 系1877239100， 跟住就话哎呀，我系投资讲座啊，咁啊全部都系咁样嘅。 系啦，咁啊， 你呢款系咪见过？因为佢里边竟然有一个资讯系同你相关 嘅。系啦，同我嘅电话里面其中一个电话里面嘅朋友里面嘅名咯，系啦。 因为以前嘅即系类似我怀疑系骗案啦，佢就会话啊喂阿边个同你懒熟咁嗌你个名。即系嗌你，可能你叫桂花田咁样，桂花田啊，你有冇帮我买咩点数卡啊？佢最多系咁样收到过一次本。 但系要嗌到你个名字、 啊，系喎，真系要嗌到你个名字。 我哋而家大部分都系收到亲嘅啫嘛， 佢而家 有名、啊， 佢而家系搭上搭添咯， 有埋系啊， 我系阿豪仔个助理啊，田 系啦，就系咁咯，所以我先觉得奇怪，因为咧佢系有 related 嘅，因为我呢个朋友咧系教会朋友嚟嘅，咁所以佢就 系 话投资教堂， 真有其人、啊， 点解投资教堂咩事啫咁？所以我就系觉得吓， 点解会咁嘅咧？跟住我问佢，你有冇电话俾人嚟？嗰、那个叫做 hack 咗 啊？咁样 投资教堂咁，即系其实佢直情有埋你朋友嘅一个背景、啊。 系咯， 嗱，我就系先至喺度谂，点解会咁咧？所以 咁会唔会唔系 hack 咗啊？你呢个真系纯粹咧，你个朋友遇人不熟咧，就识咗啲咁样嘅想搞投资嘅人。佢就咧就周圍， 我俾咗佢嘅電話，佢冇啊，佢冇認識呢個㗎，係啊，咁啊呢個大家要留意啦。 哦，第一款啦， 第二款咧就係話咧，你好，歡迎加入港股內堂班，每週分享深水股，有冇任何收亦都冇任何收費嘅，咁你 click 入去啦咁。嗱，頭先我 呢個就似係頭先我哋講嗰啲 咯，咁啊就 招攬 係啦，就係冇名嘅咁樣。咁我試下打翻，因為佢好大隻咧，嗰啲電話喺嗰個signal度。 你夠膽？打翻佢， 唔系我 cap 我 cap 图啫， 我 cap 完图我真系打翻俾佢，我用 攞公 司电话打佢咯，系啦、 哦， 咁啱啱我先做完呢件事上，所以 咁可能香港电台已经投资咗比特币噶咯，而家 唔系嗱。其实有个服务是不显露你自己的电话号码， 是啊， 你预先打那些 字 卡， 跟住点啊？跟住点啊？ 咁啊，嗱，一个电话是冇声的，打系冇声的，任何声响都冇喎。另一个电话咧就系、是长期唔通啦，咁就会有咁嘅显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是、一个讯息嚟嘅，我就问咗蔡敬文，我话你有冇收到我 CC 嘅 message 跟住佢话佢都有，系咩嚟咧？咁呢个咧就话你好啊，我系 CC 啊，邀请你加入小妹嘅微信电话号码，嘟咁跟住咧我有。大量的国际品牌啦，跟住咧就话咧，全部咧都系超 A 货咁样，叫你去加入去买嘅。 O K， 系。 唔知浩姐有冇收到？ 冇收到。 佢系一个五字头嘅电话号码嚟嘅。咁但系佢就 唔系、我呢个系392。 喂，嗱， 系啦，嗱就真系唔同。 但系 个 内容咧系一样嘅。嗱，但我嘅疑问系咧，即系我收到呢啲嘅疑问系，佢点样得到我的电话咧？ 一系就系、是、系、啊、大海捞针咁样玩啫嘛， 啊、真系噶， 即系佢哋都系顺次序啫嘛，911111911112都系咁样顺落去啫嘛。 我佢亦都咧有一个咧话，如果你有兴趣，你加入我的电话，佢就俾咗个979嘅字头，我电话号码，我打佢咧， 又或者系有其他平台嘅号码咯。即系总之佢 name login name 咁样 啦，咁跟住佢就系话电话正在使用中咯，即系打好多次都系使用中。 所以我反而好好奇咧，其实佢点样呃钱嘅咧？ 系啦， 佢白你都肯定知道佢系嚟推销噶啦。 头先佢讲嗰个咧，佢又唔系话即系佢打正旗号系卖 A 系啦，卖 A 货 或者做代工， 你嗰个 系啦，做代工去譬如买啲包包啊， 系啊， 即系佢唔系呃你啊，一买啊！而家想你帮衬我啊， 系啦， 我只不过系我俾一个平台你，V 乜又好，乜 check 又好，乜信都好，你加咗我，你有需要话俾我知边个款，我帮你。咁当然我哋唔会咁做啦。 咁可能系真系 call 嘅啫，佢呢个信息 系啦，当然唔会咁做啦。但系我真系觉得而家咧嘅资讯系进步到咧，系无孔不入啊。 系， 你冇办法 block 到呢一啲嘅推销又好啊，或者系招揽你做投资会员啊。我唔够胆讲所有都系呃。但系咧，你会觉得好似哇赤裸裸俾人知道晒啲资讯咁。点 解你 会识 我唔识你，我唔想你传咗啲嘢俾我噶，系咪先？ 冇错啦。 咁咧，但系而电话里边咧，佢都好咁样写嘅，可能是垃圾信息咁样嘅，系啦，即系会提示话俾你听咯。 会。 我真系叫大家去真系留意住啊！你最好咧就系有啲咁嘅信息嘅时候，你 cap 咗个图佢先。 系。 你咁啊，跟住即刻梗系唔好再揿任何嘢，就封存咗佢或者 delete 留翻个 record 保护自己。 系啦 ，cap 咗图你就知道电话系成啊嘛。 系啊，之前仲有一个咧，就唔系话用咩识唔识路咧，就系BNO 骗案啊，我哋有冇讲过嗰阵时？佢好简单嘅啫，佢话因为而家好多人逐领 BNO 啊，咁你要寄嚟啊嘛。 啊，上次好似都讲类似讲过。 系啊，咁我哋又再提醒大家一次啦。佢好简单啫，总之 佢骗上骗啊嘛，好似 唔系佢净系收到一个信息咧，就系、是、话喂，你要我哋寄个 BNO 俾你咧，但系你要交21蚊运费。 哦，系啊，嗰个讲咗啦，嗰个讲咗啦， 嗰又唔系多，咁点知俾完之后先发现21蚊变咗18000蚊。 佢俾咗个户口佢买。 系啊，所以咧你我谂大家都要即系谂一谂啦，无论你收到呢啲信息咧。有几多资讯同你相关咧？你都系唔好太轻易俾回复佢。 喂，同埋唔好第一时间咯，你真系查证咗究竟系咪发生件咁嘅事咧，你先至做咯。因为一个揿咗条 link， 哇！我唔知道你损失咗啲咩噶啦。 每朝都想8点起身，但我多时一晚打烂就12点。 有时候。仲会瞓到3点。 呢排好少我出街，日都喺屋企乱咁谂嘢。 没有口罩又可以去边？或者该好好数算日子，是否应该写下遗书？ 有时候都唔知自己想点，突然间思绪会好凌乱。 有时候仲会想到很远。 我将搭电车喺赶到穿梭，但又谂过走喺耕田。 有时候矛盾太可笑，可笑极了。中学会发光，或者今晚我总想得太多，时间一刻秒针不会行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二过。 青年理发厅啊，但系佢都觉得自己唔够青年啊，所以佢话俾你听，三十系已经个已啊已过咯。我头先同两个拍档讲，其实你哋都已过啦，望下条腰都得啦， 咩都系啦。佢成日乱噏嘅田， 系啊，但系点知有个女拍档话咩啊？条腰冇三十啊！我话冇搞错啊，真 系冇啦， 系唔止三十啊嘛， 五十嚟紧啊嘛。男人三十湿湿碎啦， 咦唔系，但其实呢只歌名咧究竟叫咩名噶？ 咩啊？ 新青年理发厅三十已过，但系佢个歌名写住 I'm fine, thanks。 诶、哎，唔好乱噏啊！ 喂，真系、 哦， 佢歌名写住 I'm thanks 噶 ，I'm fine, I'm fine 噶。 OK， 哦 ，OK，OK， 好啦，就系三十已过。哦，我谂系咁嘅。当人哋话你已经三十已过晒嘅时候咧，你就回应佢 I'm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OK， 好，继续。 继续喂，问下你哋啊，细个读书读上昼班下昼班啊， 小学 啊，做统计啊，系啊，即系全日啦。 小学我系我谂 你好似读过好多间噶， 系啊， 读过两间啫嘛， 我读过三间噶。 幼稚园 幼稚园我系托儿所嚟噶， 咁都有上下昼噶， 我瞓喺里边噶。 咩？即系你托成日噶？ 系啊。 咩？咁你幼稚园都有考 K 1 K 2 K 2 K 2 K 3噶嘛？ 咁我总之我系托儿所咯。 系咪文字头嗰间啊？ 唔系啊。 我唔系屋企楼下嗰间。 唔系啊。咁跟住我去到， 你阿爸妈咁唔想凑你咩？ 可能系啊。 全托 噶， 佢 细细个 已经道理王嚟啦。 系啊，可能已经摆咗我落信托银行嗰度啦。系啊。小学系 唔系啊，上昼班应该都系， 多数系上昼， 三间都系上昼班。 最尾嗰间其实都接近全日嚟噶咯，好似系咪咧？ 点会培养到成日迟到嘅啫？咁 真系上昼班， 咪就系上昼班先迟，下昼班唔会迟。 嗱啱啦，上昼班嘅人都有缺点啊。嗱，阿天你下昼系咪？ 系我全下昼， 我 系 下 昼 嘅， 我有。 你唔好逃跑咩？你 有啊？佢中一之前个人都未变。 好啦， 我幼稚园同埋小学都系读下昼班。 你谂下以前嘅教育制度咧，小学啊个教育。局嗰陣時叫教育處係嘛？係管得好緊要㗎。如果你唔翻學唔得掂㗎嘛。係 冇錯。 係啦，咁點解我咁問呢？我本人都係讀下晝班嘅，我啊真係實在太激動啦。 係啦， 我睇到個貼文，就係話咧有個女仔見家長，未來奶奶啊，咁梗係求曬婚咁樣啦，係咪先？竟然咧見嗰陣時啊傾談啊，大家閒話家常，俾奶奶未來奶奶發現。原来佢以前细个读下午校， 即系个奶奶发现个未来新抱读下午校。 以前曾经 ，OK， 跟住咧， 系啦，未来新抱就系、是、啊，嗰阵时家人咧，即系啲时间调节唔到照顾我，咪所以读翻下昼班。跟住见完嗰趟之后， 系 同个仔讲啊，喂，下昼 咩啫佢？ 下昼班嗰啲人咧蠢啲啊，你同佢分手啊？ 你话真系离谱 嘅，真系咁讲噶？ 嗱，我都系。我都系咧， 呢个世界仲有人会针对上下昼班嚟倾偈讲嘢嘅咩？ 问题系咧，你即系谈话内容咧，里边喺度倾偈咧，喺度暗砍嚟探杀嗰个未来新抱，你读究竟读上下昼 班噶？ 学咗， 哦、 我咪出类拔萃咯。我哋间小学啊，十不相门喺楼上二台 office 有四位同事都 系下昼班嘅， 有两个系上，有两个系下， 你哋都玩埋一堆堆嘅。 我哋唔同年代嘅， 咁但系都系下昼班啦， 又有。 下班揮手區， 幕後人員又有台前幕後，跟住設計人員都有。 我想問係有冇任何這個科學嘅根據啊、邏輯嘅推論係點解下晝班會蠢啲咧？ 係啦，嗱咁咧，我哋其實就睇翻啲網民大家覺得點睇嘅啫。 哎呀，好有興趣這個。 佢就話咧。啊！有啲網民就話我自己係讀上午校啊，好似你咁啦，阿台長都係噶，彭爺嗰日都話佢自己讀上晝班噶。佢話：唉，都係覺得下晝班咧對呢啲同學冇咩好感。唉，我哋已經好早啊，好勤力上緊堂，佢哋仲瞓緊覺，跟住咧夜晚又夜瞓，可能睇埋《歡樂今宵》啊，即係以前年代 係 啊 係 啊。先至去瞓，跟住日头呢又晏一晏起身，先至去赶功课、温默书，边度会成绩好啊？ 咁呢啲咪就系、是、 比较懒散啲，其实下昼班 呢啲咪就系、是、 我不知几咁勤奋啊！ 八九十年代咧，大家话嗰啲咩广告创作人咧，咪咁嘅生活咯。瞓到黄朝白晏先起身，成日都话噶嘛，喂揾啊唔知咩创作人嗰啲咧，你话喂你未过晏昼三点，唔好打俾佢，佢未醒噶。嗰啲人全部都系精英分子嚟嘅，仲要系越夜越精彩噶嘛？ 曾志豪赞紧自己啊，佢都系夜晚唔瞓 嘅。系啊，所以呢个我谂唔明白。 喂，其实系嘅，即系你可以咁讲，上昼班嘅同学咧可能系文嘅，下昼班嘅同学咧系冇嘅，会唔会可以咁样分啊？ 又唔关事啊！ 又唔关事。 你见到蔡英文？点冇啊？ 都系 蔡健冇啊，系咪？ 系啊，系 我真相使俾你知。 跳舞啊，有跳过，真系。 其实我觉得啊吓，咁上昼班嘅同学，你话勤力，俾人一个印象系真嘅。点解？因为佢真系好早起身。以前嗰啲小学咧，系可能七点几八点就打钟噶嘛。 佢早起啫。 唔系，同埋一朝早 代表勤力啊。佢早起啫。 朝早起身咧，你明唔明啊？嗰个 morning call 咧，你起到身翻到学，其实已经系强悍噶啦嘛。你做咁多年啦，第一，第二朝早学习咧。系吸收 神啲嘅， 吸收好好多嘅。 咁、哦、我哋应该问另外一个问题啦。可能咧，你话上昼班嘅人咧就刻苦啲，因为佢长期都俾人折磨，一早起身， 早起身。 系啦，但系咁，佢系属于先苦后甜啊！佢早放啊嘛， 唔系咩先苦后甜啊？放咗学做完功课啊，大把时间补习俾阿妈的佢。 咁你下昼班咪一样？你要补习嘅，点都要得你补噶。 我哋咪上昼补咯， 系啊，冇关系噶。 其实如果要勤力咧。下昼班的同学，佢都要俾阿妈逼佢早起噶。 其实点解我哋唔调转谂？你系点解会拣下昼班？都唔系你拣嘅，屋企安排噶嘛。 咁以前学童嘅数量多啊，所以先要分上下昼先可以消化到咁 多。唔系啊，就系 点解？点解 你 要拣 下 昼 班 啊？ 或者上昼班啊？ 系啊，点解要咁拣法啊？譬如我个仔，佢而家幼稚园咧都有得拣噶。你想佢读上昼班定晏昼班？嗰阵时我哋谂过就话上昼班好啊，因为有得瞓晏觉。逼佢，你早啲起身，然后就瞓紧觉啦。 有啲父母就中意呢种作息， 同埋先苦后甜咯。你成个下昼都系 free 噶咯，你中意做乜都得噶，你中意逼佢补习又得。 喂，但系无论你上下昼 逼点样逼佢勤勤奋都好，都唔系分手理由啫。 啊，系啦，我都系咁话。 讲啫， 呢个都系 你摆，不如你老老实实同个仔讲，我唔欢喜呢个女仔、啊。 咁不如我哋再作多啲理由啊！喂，听讲佢做过风纪嘅、啊。哇！佢系做行长噶，我唔得啊！ 鸡毛当令箭， 唔系啊，唔系啊，仲要问埋阿女啊，你诶咩社噶吓？黄社噶， 哇！ 啊，黄社嘅朋友蠢啲噶，真系。哇！如果要去到咁仔细，点拣老婆啊？真系 好难结得成婚噶啦。 系啊，咦？阿田啊，有着数啊，逃学冇咗个 recor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廖翠兰话，禁止菲律宾嘅民航客机来港，预计未来两星期有1400至到2800名菲律宾佣工无法来港，对雇主影响好大，因为大部分雇主已经等候超过一年。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担心，菲律宾无法控制疫情，停航嘅情况会持续。曾經去信要求當局向菲律賓已獲聘的外佣捐助疫苗，但是政府未有回覆。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估計，首宗在社區發現的新冠病變種病毒個案潛伏期遠超21日，情況少見，但是相信確診的印度裔男子在檢疫酒店感染機會不高，因為通風系統沒有問題。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 N501Y 變種病毒的傳播性比無變種病毒高6-7成。他說確診男子暫時傳染給一名女子，未看到大廈其他住客受感染。目前80多名住户正接受检疫，做法稳阵，但是患者今个月9号进入社区，曾经去过银行、食肆，需要计算14日看清楚会否感染其他人。本港社区出现新冠变种病毒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估计，病人较大机会在酒店感染，认为目前检疫酒店的措施不足够，政府应该立即加强有关措施。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应该加快确认日前确诊变种病毒男子的基因图谱，以及和之前在同一检疫酒店内确诊的几名病人的基因图谱是否相同。他又說，檢疫酒店職員每兩星期檢測一次，頻率不夠，應該增加至少每7日一檢，特別是涉事的酒店需要為職員做血清檢測。政府計劃以疫苗氣泡為基礎，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食肆的營業限制。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希望政府放寬執行第一階段，包括不強制要求顧客需要用安心出行。黃傑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大約有一半客人用安心出行，一半客人寫紙仔，第一階段容許食肆延遲2小時營業時間，以飲食業界目前維持正常70%生意的情況下，不會有能力為了營業多2小時而放棄一半生意，形容有關做法難以執行。他又說，疫苗氣泡的第二、三階段要求食客都要接種疫苗，認為若果政府不放寬第一階段，相信極少食肆會考慮。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日间炎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01点，升232点，成交金额8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1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3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6.5，升4.5；阿里巴巴233元，跌2.6；美团295.2，升5元；小米集团26.5，升4.5；港交所481.8，升14.8；吉利汽车23.2，升4；比亚迪股份182.6，升6.4；盈富基金29.48，升2.4；药明生物108.9，升3.9；中芯国际26.6，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8.66，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1，人民币6.525。英镑兑美元1.384，欧元兑美元1.196，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9,744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6,48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58美元，卖出1,7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啊，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 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麦？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云》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节报》。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风之book咧要介绍嘅呢本书咧，其实佢个作者咧之前喺我哋呢个环节出现过噶啦， 系啊，村上春树， 唔系啊，系呢个咧，即系记唔记得鬼太郎啊？ 啊，记得， 鬼太郎个作者咧，水木茂啊， 哦， 咁咧呢位朋友咧就写好多嗰啲鬼怪嘅，即系动画啊，咁啊，大家都知道佢系叫做咩妖怪鼻祖咁样啦， 系， 咁啊之前我甚至乎都介绍过佢咧，佢有写嗰啲咧，即系直情系超和史啊，讲啲日本历史嘅，佢画漫画咁画出嚟。咁但系毕竟佢出名咧，都系佢嗰个叫做即系妖怪嘅历史啊嘛。咁大家都有啲好奇， 啊，究竟佢啲妖怪嗰啲传说啊，喺边度搜集翻嚟嘅咧？究竟点解佢会画到鬼太郎啊？即系仲记唔记得里边有啲咩角色啊？ 我净记得有个单眼系鬼太郎个爸爸咯。 哦，其实你遮一半眼，你都几似鬼太郎。 喂呀，你冇咁好唔好啊？ 主角嚟噶， 佢而家系不停咁样挑战 咁 样 叫红线， 系啊系啊， 我要扯翻高少少啊。 O K 喎，真系。 我作为第三个婆婆， 你又可以做嗰个唔知成孭住个老人家个婆婆咁 样啦。我已经系燥底，佢仲要。嘣一声，佢嚟到扯起啊，咪把火啊， 得个正喎。 系，可能你气血翻滚之后咧， 你今日系咪 红粉飞飞啊？ 你今日系咪介诶睇嗰啲介绍鬼怪嗰啲日本书啊？ 嗱，咁今次咧就 鬼怪屠宅啊， 唔系，所以咧大家就水木茂佢就自己咧就出咗一本书嘅，佢就咧讲到明咧就话我嘅妖怪历史故事传说。都是嚟自呢一本书带俾我嘅灵感。佢话咧，即系如果我哋咧，譬如我哋中国咧，就会讲话啊，我哋边度会睇到最多鬼怪就系嗰啲咩《聊斋志异》啊，又或者咩《搜神记》嘅话咧，佢话咁我咧就会推荐大家咧了解下日本嘅呢一个叫做原野物语。 原野物语咁得意嘅， 系啦，系好远个远，远系啦，远系啦。如果咁读，应该原野物语系啦，读起上嚟变咗远添。远， 你又唔想讲？自己嘅情況啫， 係啦，遠野物，我望遠啊， 即係好似我哋睇《山海經》咁樣， 係啦，我哋睇到好遠，係啦，或者你可以咁樣理解遠 野啊嘛， 遠野物語，咁呢個 近野唔好， 係啦，野咧就係即係野外啊，係啦，咁啊嗰啲叫做即係野荒郊野嶺咁樣啦，咁但係佢地方名嚟喎， 係， 原來佢話咧呢個遠野咧究竟係咩地方嘅咧？咁啊根據佢自己寫咧，佢就話。嗱咁嘅，佢话我呢本书咧个内容咧全部嚟自咧喺住喺远野呢一笪地方嘅乡民咧，其中一位朋友咧嘅口述嘅。 有冇硬嘢噶？ 冇嘢嘅。咁咧佢话呢个咧就嚟自一个咧叫做座座木镜石啊。 哦，座座木有听过喎，呢个地方。 座座木唔系座座木人名嚟嘅啫，大家一定听过啦，系咪先个姓啫嘛？佢话咧就嚟自呢个乡民嘅一个口述历史嚟嘅。咁啊几时开始访谈嘅咧？好耐历史，1909年嘅时候，佢就话咧不停就同呢个乡民咧就喺度倾咧。佢话：喂，你就住喺远野噶嘛？你讲我听咧，究竟你由细到大咧见过啲乜嘢嘅？咁咧佢就讲，咁啊辑录成书。咁啊，究竟佢个地方喺边咧？佢话远野咧就系位于今日嘅岩手县同埋秋田县嘅嗰部分嘅。咁啊，即系佢真系有考据系个地方嘅。即系话咧，如果你今日咧你再去日本咧，即系大家好耐冇去啦。如果你去日本咧，你想话即系怀缅一下咧，究竟呢一个妖怪之乡啊？ 系啊，远野究竟系咩咧？ 系啦，远野喺边咧？ 而家嘅秋田同埋岩手 系啦，岩手县同埋秋田县嘅佢哋即系嗰啲交界啦。咁啊，详细地理位置啊，好难讲得到噶啦。总之就嗰劈嘢。咁佢话咧，原来咧嗰阵时咧就系即系一个好似咧封闭咗嘅一个丛林原地咁样嚟嘅，有人住。咁咧，佢话咧里边咧就有好多嘅一啲妖怪啊，同埋一啲神神鬼鬼嘅传说咧，就会喺嗰度诞生噶啦。 哦，咁似《镰仓物语》嗰套戏嘅。 系啊，佢都系咁噶。 镰仓系有好多鬼怪啊， 讲。系啊，咪咁日本都好多鬼怪嘅，咁所以咧佢呢个只不过就话咧，阿水木茂老师咧，佢就话我嘅所有妖怪嘅历史传说咧，都系由呢一本叫做即系《远野物语》咧嗰度带翻出嚟嘅。 系。 所以我哋一阵间就要同大家一齐进入下呢一个《远野物语》究竟里边。 远野物语啊！ 我成日都读得唔好。 系咯，佢都话远野，佢系唔想讲远野咧。 我想讲老野， 或者 好唔好？老野物语，远野物语， 老野物语，你话得最好。 我哋一阵翻嚟就同你进入呢一个位于岩手同埋秋田县嘅远野物语吓。 谁也动保你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世道谁又要盖质原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不是太得身高差够40我妈先会抱上头被你浪手从未会撤走长路这身躯成日战斗撞落天 全部太难品，有现实日日望实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系长，英姐搵嘢用凳仔，你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若有确质，人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身宽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传递那个真才是最真。这位矮妹不作陪衬。好多艺人陪住你，艺都可以拍拖，艺仔多计，艺多嬲死仗，你系最正噶。不需再过的色更好得，我望到台底自保高姿态，无谓我怕太虚无。不需全部 king size 更造假，试着处理得最好。 小薯茄嘅丽英啊，唱有呢一只矮妹正传啊吓，咁啊，我谂大家都唔会再笑佢哋噶啦。 系啊， 系啊，排第一位又如何？ 俾多我又唔需要啊， 因为唔俾多我又点啊？人哋都唱埋歌，仲可以派埋台啦吓。OK 嗱，今日咧介绍就系呢个水木茂咧，即系日本呢个妖怪大师咧，佢系自己话佢嘅所有妖怪灵感咧，都系嚟自呢一本嘅物语啊，叫《远野物语》。佢自己都讲咧话水木茂嘅妖怪咧原乡寄行啊，咁啊。呢、这个地方咧，头先阿田都即刻好好心咧，就帮我上电脑度查一查咧，有噶喺呢一个岩手同埋秋田县中间咧一大劈嘅地方。 即系啊，系嘅，沿海去到即系横跨嘅，好大地方噶。 系啊，咁啊，其实你睇呢本书咧，可能你可以比较一下咧，其实佢同我哋中国好多神怪传说咧，有好多好相似嘅。譬如举例咧，嗱，大家记唔记得咧？我哋有嗰阵时呢个咩啊宫崎骏啊，佢嗰度《千与千寻》咧，咁其实佢有个译名噶嘛，叫做《神隐少女》啊嘛，咁、 uh-huh. 台湾译《神隐少女》嘅。咁开头咧，我唔明白，我话点解佢叫神隐咧，关咩事咧？咁但系咧，后来你谂翻咧，《千与千寻》个古仔咧，咪就话嗰个女仔唔见咗噶嘛，佢、 啊、 进入咗嗰个唔知咩世界，系啦。咁原来咧，神隐咧，佢话喺日本嘅意思咧，就系话咧，突然间咧，俾啲神咧，可能系即系带走咗你，系啦，佢哋会认为系俾神带走咗你啊，或者拎走咗你咧，佢就话呢啲叫神隐啊咁样。而、哦、家我哋当然广东话，我哋变咗唔系，即系话喂，佢 入咗结界， 成日都话唔见咗，成日都话佢神隐啊咁样咧。佢就话咧，佢哋呢个远野物语里边咧，都有呢啲所谓嘅神隐嘅传说咧。佢就成日都会话咧，可能话啊，有个村民咧，可能嗰、那个女仔咧，十几岁嘅时候咧出咗门，唔见咗， 系啦， 五十年都冇人嘅咁样。 我仲要咁夸张，我以为30年之后。系 啦，系啦，咁但系咧，佢有解释嘅，因为佢话咧喺呢个， 其实去咗东京打工。 哇，你讲清楚啲， 去咗东京打工 工作啦，系啦， 咁样放假唔抵，真系系咪先？ 打工。 佢咧就根据佢嘅传说咧，佢就话唔系啊，所谓神隐咧，佢话系俾咧佢哋认为里边有一个叫山男嘅一种生物咧，山系一座山个山啦，男咧就 系 男人个男啦。佢话咧就系俾山男咧 捉咗， 就掳走咗， 跟住 嘅一个女人， 娶咗个老婆。 系啦， 哇！天生同老， 跟住就做咗山寨夫人啦。 佢就变咗山女， 哦， 系啦，佢就变咗山女。咁咧，佢其中咧有一个故事咧，就话佢遇到过嘅。佢话咧，佢话譬如佢第六话里边咧，佢就话死啦，点解成日都冇咗啲女仔咧？究竟佢哋所谓嘅神隐遭遇系点咧？ 系咪见即系唔见？ 唔见咗，失踪咗， 系 啦， 女仔， 大部分都系女仔多嘅。于是乎咧，佢其中一个故仔就话啦，有一日有个猎人上山打猎嘅时候咧，佢就以为自己遇到山女啊。 因为点解咧披头散发啦，蓬头垢面啦，咁啊又唔着衫啦，咁啊冲出嚟， 即系野人一个嘛。 系啦，咁佢咧就即刻举枪想射佢，哎，点知望真啲，唔系，首先系人嚟嘅，而且咧仲要发现咧佢系几年前咧失踪咗嘅一个富豪之家嘅一个女儿，咁、 哎、 然后咧就走埋嚟问佢就话呢人啊嗬，点解你会喺度噶？咁咧嗰人就即系同佢讲嘢，佢话。我咧系俾人掳走咗嘅，我而家咧已经成为咗佢嘅妻子啦。佢话咧嗱，跟住个情节好恐怖嘅。佢话、 啊、 我咧同佢生咗好多个细路，不过全部俾丈夫食晒。系啦， 真系妖怪嘅故事哦、啊。 佢话而家得翻我一个人喺度啫，咁样。跟住个猎人就话：咁我救你出嚟好唔好？佢话。我哋走唔甩噶啦！佢话咧，如果我翻佢翻嚟见唔到我咧，佢一定会周围揾嘅。佢话咧，你快啲走啦，你唔会带到我走噶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就走咗啦，跟住就即系带翻去同啲村民讲咗呢个故事。咁所以咧，佢呢一个章节收录 系咪真有其事？ 总之佢喺呢度所有古仔都系嚟自头先嗰个坐庄木乡民嘅口述。咁你又话佢阿爷讲俾佢听。咁但系呢个传说有趣嘅地方咧，佢就尝试解释俾你听咧。所谓啲神隐事件咧，可能就系俾呢啲即系另一个山男掳走咗，系啦。咁但系呢个山男咧，佢又有个故事系形容佢嘅。佢话咧又有一个村民咧试过咧就见到一个山女，哇冇着衫添，哇好大巨。 点解啲山女成日唔着衫？ 咁喺个山度啊嘛，好巨大个身躯。佢咧就开枪，系啦，佢开枪就砰射死咗佢。 哎呀！ 咁跟住咧，佢仲想话俾人听就话，我见过呢个山女嘅，不过 真有其事嘅，仲死埋添。 不过我惊你哋唔信我，佢咧就话剪咗佢嘅头发，就收埋，因为好长啊嘛。咁啊收埋啦，做我做证据咁样。咁呢个古仔就话咧，佢行到一半咧眼瞓瞓着咗。咁结果咧，原来咧就有个山男咧就经过， 就食咗佢啦。 闻到阵味，闻完之后咧， 嗰啲头发嗰啲味， 就捧咗执头发咧就拎走咗，放过佢，冇杀佢。 哦， 然后就觉得咧好似 冇咗只证据啦。 唔系啊，唔系冇证据，好似话咧我揾翻我妻子嘅遗物啦咁样。 哦， 咁然后就走咗。嗱，咁呢个故事又讲到咧有情意 嘅。 有凄美喎，系啊，嗱，所以咧佢又有 即山男都好多种， 山男都有好多种噶，佢又有好多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噶，咁样 妖怪都可以有爱国嘅， 但系最终佢都系话佢话攞咗个证据翻嚟证实系呢件事，但系结果系俾人攞翻走，咁但系佢话明明晕低咗，但系知道佢人哋个山男攞咗， 正所谓听古唔好博古， 正所谓 口述历史 讲你点听， 系啦，所有历史都系咁噶嘛，真系 好 啦，咁咧。佢有啲有啲歷史嗰啲嗰啲傳說咧，我覺得又真係同我哋聽過有啲神話故事有關嘅。譬如佢其中有一話咧，佢就話個女中意咗只馬。 哦， 有冇聽過呢啲故仔啊？ 咁而家都有嘅， 係咪 啲宅男咪中意嗰啲公仔啊一樣啫嘛？ 咁一日唔咩都有新聞嘅。 係啊，唔係，但係佢個傳說咧就係話又係個大户人家啦，又養咗馬啦，佢就話啊個女咧就一路都冇娶老公，唔係娶老公冇嫁老公喎， 係 啦，咁咧就晚晚咧就見佢行去馬房嗰度，咁啊終於有一次咧個阿老爺醒咗咧，阿爹係啦忍唔住佢就啊衰女走去做咩？哦，赫然發現 佢同只馬喺度 依泣添，咁就好嬲啦。咁咧佢就话岂有此理？点解会咁样噶？ 阿马神跟住我要杀只 咁咧，系啦。第二晚咧，真系咪好似先？跟住第二晚咧，就已经咧见到佢吊住只马咧，就喺度虐待佢啦。因为岂有此理？佢搞我女啊咁样。咁啊，最后仲即系锯咗佢啦。咁然后个古仔咧就好凄美地咧，就话嗰个女仔就喺喊咧，佢话相公相公揽住只马头，然后咧嗰个马头咧突然间飞咗喺天空。 就扔埋嗰个女仔上去， 就带走咗，唔见咗啦。咁、哦、后来咧，佢话咧，原来咧喺日本嘅， 咁上面就有个人马坐喺度啦。 系啦，仲有人头马添，仲可以攞嚟饮酒添，系啦。咁佢后来咧，佢话原来日本佢哋有一啲呢啲所谓比较原始嘅神像咧，原来就有一两个系马头嘅神像。佢话就爱嚟纪念呢一啲事嘅。但你话啦，你睇中国啲神话都有好多咧，系同啲动物即系。有啲咁样嘅感情啦， 外国片都有啦。早几年嗰套得奖片《水形物语》啊，就系讲嗰个女主角同一个即系类似瑞兽之类嘅嘢发生感情嘛。 系咯，嗱，所以 最后喺水里边生活啊。 我发觉好多嘅，即系咧，当你发觉咧唔同国家地区咧都有啲类似嘅呢种神话咧，你就会觉得哇，边有咁啱噶？即系睇嚟咧，可能系真系曾经都发生过呢啲，即系。对我哋而家嚟讲，直情系有违天理人伦嘅呢种， 系、哦、当然啦， 系啦。只不过你话后来嘅神话化咧，就另一回事嚟嘅。但系证明呢啲嘢系会发生嘅。 咁你读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y 其中一环就系解释点解各地嘅传说都有好类近嘅剧情。其实就 系 用嚟解释一啲我哋解 釋唔到嘅嘢咯。 證明大家都見過咯呢種嘢。 點解咁多女仔失蹤啊？因為有個山男啊。 係啊，同埋有山鬼。 定係全部都係山 狗添 啊？係啊。嗱，咁啊有同埋咧呢個咧就唔知大家睇有嗰啲日本傳說咧有冇認識過咧？佢話佢哋有一個咧神咧叫做佐夫童子嘅。 助夫童子， 助字我就聲嗰只烏龜嘅，得翻佢 童子。 係啊，助夫童子同埋萬子係咪仲有？咁咧佢就話好得意嘅，佢話咧係一啲細路仔個樣嚟嘅。佢話咧就係、是、你冇辦法主動邀請佢，但係佢就會咧不請自來咧就喺你屋企出現嘅。 咁咪帶啲咩運 啊？係咯， 係佢係好神嚟嘅，係 咯，福神嚟嘅， 福神嚟嘅。譬如咧，佢話呢啲所謂助夫童子係會點樣出現嘅咧？佢話大部分都係十二三歲嘅小朋友。咁咧，譬如话可能你无端端有一日咧，佢其中一话啦，佢就咁讲嘅。 帮老公系咪啊？个夫 系咯，助夫喎。 助咧就系即系咩星座个助啦。夫咧，夫其实就系咧，即系敷衍个夫咧，冇咗嗰个即系三点水啊，本身都冇三点水，就系嗰个敷衍个夫啫。系啦，助夫童子。咁佢其中一个古仔咧就话啊，呢个咧就发生咗咧喺呢个咧金冤堪十郎嘅屋企。佢个女咧就读高中嘅，有一日咧就翻乡下。 系 咁个女咧喺屋企。好大嘅庭院，又大户人家嚟，突然间就见到一个从未见过细路女走出嚟吓佢。大家要留意，所有助夫童子出现都系咁样嘅，吓你哇咁样。 怪兽公司 系啦，跟住吓完一跳之后咧，佢就话我肯定佢系助夫童子嚟噶。咁咧跟住同佢阿妈讲咧，佢就话：，唉，成日都有噶啦，隔篱咧屋企隔篱房冇人嘅，但系成日听到都鼻鼾声噶。 哦， 佢话咧就系呢个助夫童子， 就喺佢屋企里面出现。 咁吓完佢之后会点啊？聪明伶俐， 凡为此神寄宿的人家。皆能大富大贵，自在如意。 哦， 不过 咩啊？ 不过 哦， 佢嚟咗你屋企就大富大贵。 吓， 但系佢会走噶。 哦，系啊， 呢个咧真系好冇错啦。 跟住 系啦， 养住阿童子咯。 佢其中一个古仔咧，就即系紧接住咧，佢就话咧发生喺呢一个咧孙座卫门家。佢话咧有一日咧，有人喺度行过咧，见到咧今次系孖公仔， 系 两个助夫童子一模一样。 爆发咯， 孖女咁，然后就话啦：你哋喺边度嚟噶？佢话喺孙座卫门家。咁你哋要去边啊？去隔篱村。跟住佢话：唉，死啦！孙座卫门家咧一定会从此家道中落。 结果 咁结果咧系真嘅。咁啊发生咩怪事咧？第一，佢就话啦。嗰、那个孙座卫门家嘅屋企咧有棵树，佢话咧树下边咧发现好多咧嗰啲蘑菇啊， 系 啊好多个阿菇咁样， 牛菇啊， 系啊牛菇啦，咁咧佢就话啦， 牛菌嗰棵树咪会烂咯， 系啦，咁个长老咧就话啦，啲菇抌咗佢，千祈唔好食，食安中心都有搞啦， 系 系啦，但系嗰个古仔里边嘅村民就话唔系，听讲话咧啲菇咧，只要唔知点样处理过咧就可以食噶咯，咁结果咧就全部食晒， 跟住就死晒， 咁咧主仆二十名死剩一个啫。系啦，咁啊，仲要唔止，因为啲人就话啦，喂，我都知道你哋屋企冇钱噶啦，仲要死晒啲人啊，快啲还钱啊，咁啊，即系突然间好多人嚟走啦。 咁家道中落都不至于全部死晒， 但系佢冇解释佢系咪得罪咗童子，童子走，所以 系啊系啊， 冇讲嘅，系啦，咁啊，所以佢讲好多呢啲唔同嘅嘢咧，譬如话佢哋出现蛇啦，咁结果咧就又唔听劝告咧，打死晒啲蛇啦，咁原来又唔打得 噶。哦，即系啲蛇系嚟帮助佢嘅，佢以为系害佢嘅， 所以就好惨嘅，咁所以最后就冇咗啦。所以佢话咧， 都好信呢啲鬼怪嘢。 系啊，佢话呢个神咧就真系好惨啦，佢翻嚟喺你屋企出现咧就好事，佢走咗你就家道中落。 但系又冇得话我 keep 住佢，即系你唔好走啦，你唔好走啦，我供奉你都好好啊。 啊，你又唔知可以点？ 但系问题佢走咗佢会死的。 系啊，嗱，仲有一个神咧，我觉得咧，我哋睇日本嗰啲鬼怪传说咧，譬如话你而家睇嗰个叫做《鬼灭之刃》咧。大家有冇睇啊？如果有睇《鬼灭之刃》咧，佢专门帮佢打造兵器嘅嗰个师傅咧，佢就戴住个面具咧，个鼻好长嘅。有冇见过呢尊神像嘅样啊？成块面红卜卜嘅，成块面红卜卜嘅，个鼻好长嘅，叫天狗。 哦，面具嗰、那个 系啦。咁原来佢话咧，佢哋亦都好崇拜，即系佢哋好相信咧，真有呢个神嘅。甚至乎佢哋话咧，天狗森林里边咧就会有呢个天狗。咁但系佢有好多个理解嘅。佢有啲咧就话呢只天狗咧，其实就系、是、佢有个形容词就叫御犬啊，即系御咧，即系皇帝啊、御前啊或者神咁嘅意思啦。 开门口噶。 系啦，但系御犬其实即系狼， 咁咧佢就有好多傳說咧，就喺裏邊記載咧，都係話嗰啲狼咧又會跟住你翻屋企啦，又會咧可能 大肆搜掠翻， 起事搜掠啊，夾曬你添啦咁樣。 點樣遇到呢啲御犬嘅咧？ 哦，唔怪得佢哋殺走咧，就係向呢啲御犬殺，叫佢扯啦。 哦，係咪有咁樣㗎？ 趕佢走嘅。 我睇下啲日本電視劇係咁咋，戴住個面具就扮鬼啦，跟住就殺佢嗰啲黃狗咯， 即係趕佢走咯。係 啊， 其實即係有方法係對住佢，即係等佢唔好入嚟 嘅。係啊，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好。好睇啊！呢个咧，你会见到佢有好多嗰啲读漫画嘅原型咧，譬如《鬼太郎》里边咪有一个会变石像嗰个石婆婆啊，你咪孭住佢会越嚟越重嘅。原来佢里边都有呢个传说噶，佢就系话咧遇到其中有一个即系岩石咧，佢觉得好有型，我想孭起佢翻屋企啦。跟住点知当然就岩石成精啦，咁然后越即系嗰个越孭翻去就变咗妖怪啦咁样。 我想话咧，嗱你咁样讲即系形容得好好啦，成本书系漫画， 全部漫画嚟噶， 但系啲字。 嗰啲有字嘅阿姑， 咩啊？漫画有对话噶嘛？ 都要有对白噶， 系写 中文咯。 哦、 难道你觉得我睇日文，我唔系小白啊？ 即系可能中间夹杂住啲日文咁样啫。 再介绍一次，呢个系水木茂老师嘅软野物语啊！我哋听日再见， 拜拜。